早晨啊，6:09嘅早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朝头早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紧噶啦。咁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嘅。啊，市区啊33度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咁啊自己计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市。你哋好，你哋好，你哋好啊！节目入边咧，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同你哋打声招呼嘅。咁啊，今日咧都已经系嚟到2023年嘅6月30日啦，农历咧就5月13日嘅早上。星期五，咁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继续咧都系成功同埋愉快。希望喺过完今天之后啦，又有机会可以俾大家休息一下，差一点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眼睛有阵时睇嘅嘢咧，可能因为近视，咁啊你就会睇得近咗咁样，唔紧要嘅。主要做人目光咧，就千祈唔好短浅。每个人都系一样嘅，我哋要将我哋嘅眼光咧，其实要放得远啲。如果放得太近嘅话咧，其实我哋做嘅只系眼前嘅事。不过，将你嘅眼光放得远，并不是代表你只系望住好远嘅事情。望得远代表你有前瞻，但系到底实行嘅机动力又有几强咧？你自己心中有数啦。所以咧，我哋有一个嘅宏大嘅梦想，然后喺我哋心入边亦都要知道咧，都有阵时要抱住咧就系摸石仔过河嘅心态嘅。啊，做生意嘅朋友就会更加清楚啦。每一样嘢咧都要胆大心细，咁啊去到咧就稳中求胜，呢啲亦都系叫做兵家不二法门啊。无论用啲咩方法都好啦，最紧要我哋就系有一个成熟嘅心智。如果你今日发觉自己仍然咧未拥有呢个成熟嘅心智，即系简称啊，好多老人家成日讲，佢老笋都未生埋，都未开窍。咁讲嘅话咧，咁要谂一谂，到底你人生入边有啲乜嘢可以 click 得到你，打开你嘅任督二脉，脑袋入边嘅任督二脉，令到你可以拨开云雾见青天，行出自己嘅一片新天地啦。 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笑声历即淡然出口，绝无挂念，怯懦从里面， 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平和留下，你亦记得，愉快可以吗？再见以后我仍可能站在原地，等他一天给你温柔，几千天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奢想难兑现，不再越线。 接着的成一首歌曲来自林峰，幼稚未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朝早六点十六分啦，望一望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咁所以都有啲湿闷嘅感觉噶。咁啊，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以及哦有雷暴添啦。咁啊，雨水又翻嚟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先同大家咧就睇下呢一个有关于就系消费券啊，第二期消费券2000元咧，最快可以喺7月16号，即系下个月咧，仲有都系十几日啫，咁啊已经攞到啦。咁啊，市民咧如果系利用八达通嘅话啦，咁啊最迟喺今个星期五，即系今日啫噃，咁啊合资格消费满3000元先至可以喺当日咧逾期获得消费券。否则咧就要等到咧就8月16号啦，即系第二个时间慢咗，先至可以攞到另外嗰啲嘅钱。咁啊，另外政府早前亦都公布咧，就系正在审批市民消费券嘅资格噶。咁啊，寻日咧都已经有部分市民收到政府以手机号码啊，政府嘅呢个政府以手机号码，政府嘅号码系6059-1120所发放嘅一个咧就确认嘅信息嘅。消费券第一期咧3000元就已经喺4月16号就发放啦，咁啊剩翻2000元，16号咧即系下个月16号就会俾埋你噶啦。咁啊合资格新登记嘅转会申请啦，亦都会喺今个星期二啊，其实27号已经截止咗登记噶啦。咁啊政府早前咧就公布正在审核嘅市民资格啦，亦都俾咗啲资料大家噶啦。头先提过啦，最紧要咧就系啲钱政府俾你谂住消费嘅，啊用晒未咧咁样？查询合资格消费咧有几个方法嘅，第一就去翻咧就消费券嘅查询网站啦，或者利用咧就系譬如如果你八达通嘅八达通 app， 咁啊直接拍卡去到查询，咁啊亦都有部分手机例 Android 型号嘅手机咧，具有 NFC 功能嘅话咧，咁啊呢啲类型嘅手机都一样咧系可以咧就喺网上面就自己阅读到噶啦。如果你谂住再方便啲嘅，不妨咧就去港铁站或者商场入边嘅一啲叫做八达通服务站，去到咧就揾一揾啊，睇下自己嗰个嘅领取嘅情况到底系点样，适时更新咧，咁就可以令到自己知道更加多准确嘅情况啦。另外头先咧6点钟嘅时间啦，咁啊听新闻报道嘅时候都有略略提过，就系关于咧七一嘅优惠，咁啊过千间嘅食肆亦都会喺指定嘅餐饮服务上边啦，咁啊提供七一折嘅。咁啊，细节嘅条款咧需要注意噶。咁啊，外卖咧有机会需要缴付翻原价噶，外卖有机会需要缴付翻原价。咁大家就唔好谂住喂，你话七一折嘅，咁啊外卖就去到嘈就唔好啦。啊，本身咧开心香港人想大家开心嘅，咁啊睇清楚啲条款细则啦，咁啊就大家唔好搵交嗌啦。 七一嘅時間啦，咁推出咧就指定嘅菜式嘅，其實有好多餐廳都係啦，仲有啲譬如係指定嘅套餐啦、餐飲都會七一節嘅優惠噶，咁都係為咗慶祝香港回歸26周年。參與嘅食肆名單咧就涵蓋連鎖嘅快餐店啦、大型酒樓集團、日式嘅餐廳等等。咁消費者最平可以用七個一嘅優惠咧，就享用蛋撻。咁亦都有快餐店推出就100元有找嘅冬瓜盅二人小菜套餐。不過咧，咁注意大部分嘅優惠係大部分優惠咧就列明僅限於7月1日堂食去到享用嘅。並且咧就並非全部食肆咧所有分店適用噶，咁啊係個別嘅分店咧可能會參與嘅，大部分嘅餐廳就註明七一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同樣一齊使用嘅，咁有好多嘅條款細則咧，即係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大家咧都要細心啲睇，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諗住哇咁係咪全部有幾多攞咁多咧咁樣，唔係嘅，咁都有好多條款細則，所以密切留意咧，咁千祈唔好咧就去到大家有口角啦，咁大家都係記住呢句，開心香港，想大家開心，想大家食得快樂嘅啫。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当恋者。深刻骨刻狠一次，倾到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夜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留恋，从此当恋者不介意。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晨，朝头早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的早上，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哇好热、啊、你们好啊，船仔今天继续陪住大家去到星期五啦。咁星期五梗係要讲下周末去边度玩啦。英国博物馆呢同香港嘅公司有合作，由即日起去到7月16号有一个手袋嘅展览。咁展览呢会喺特設的博物館級別的專屬空間展出的，都是非常之認真的一個展覽來的。那是會展覽超過240件的展品，有不同時期啦、不同地域的文化的。那最特別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天后陈慧琳的展品，咁佢有13件嘅私人珍藏，咁就由佢第一个经典手袋，就到佢嘅初为人妻嘅礼物，咁每一件展品咧都系睇到佢嘅人生路途同埋事业发展嘅。咁其中一个我都几想睇，就系、是、当 Kelly 入行嘅第一个手袋之一，咁就系由香港著名嘅金像奖得奖服装设计师送嘅，咁就系佢喺天王歌手张学友的第一个 MV 入面拍摄出到的纪念品，都是很值得大家看。除了是 Kelly 的手袋之外，其实都是有其他不同的设计师的品牌手袋，譬如是一些小型的化妆盒啊，到一些功能性的背包呢，其实都可以睇到手袋嘅功能嘅。作为一个女士呢，都系几鍾意手袋。咁既然呢呢一个系非常之好，咁呢一个系一个免费展出啦，可以睇到唔同嘅历史文化嘅话，不妨呢都可以同大家嘅爱人啦，或者屋企人呢一齐去睇下呢一个手袋展览啦。所以咧，都可以好似般轻咁，恋人岁月一齐去睇啦。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推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好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还是？ 二十九分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一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话，今年二月被击落的中国高空气球，经评估确定在飞越美国上空期间，并没有收集信息。美国《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调查人员发现气球安装了商用的美国制零件和中国特制传感器等的设备，用于拍摄图像、影片和收集其他资讯，再传回中国，至调查结果支持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结论。中方曾经多次表明，飞越美国上空的是民用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而偏离航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更加曾经批评美方无视基本事实、滥用武力、过度反应、渲染炒作，形容美方的做法近乎歇斯底里，显示美方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收生的时候，将种族和族裔背景列为考虑因素的平权措施属于违宪。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之中表示，虽然大学的做法是出于善意，但是在收生的时候，基于申请人的肤色本身就是种族歧视，美国的宪法历史不会容忍这种选择。美国总统拜登回应的时候说，他强烈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是背离了几十年来的先例，指出大学不应该放弃创建多元学生群体的承诺。他又说，美国仍然存在歧视，裁决并未改变这个现实，大学应该重视一些学生在教育道路上需要克服逆境的问题。他相信种族多元可以让大学更加强大，他已经指示教育部研究协助建立更包容和多元的学生群体。法国连续三日爆发暴力示威，抗议警方开枪击毙非裔少年奈尔。在巴黎市郊南泰尔，超过6000人，包括死者奈尔的母亲和亲友游行，要求为奈尔寻求公义和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期间有游行人士和警员冲突，他们向警员投掷杂物，又放火烧车，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制止和驱散。东南部城市马赛亦都有示威青年和警方冲突。涉嫌枪杀奈尔的警员已经被控以蓄意谋杀罪，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事态。有报道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指，根据内部安全评估，预计未来几晚都会有针对执法人员和国家象征的暴力活动。明日是七一回归26周年，多间食肆会提供优惠。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说，大约有1500间食肆参与，每间店铺至少有一道菜式或者一个指定套餐提供七一节。另外，零售管理协会将会在7至8月举办开心购物节，联同近150个品牌，共大约6000间零售商铺，向市民和旅客提供购物折扣、減價或者贈品，以及免費禮品等。協會說，獎賞價值大約15億元，免費禮品包括100萬張免費 5G 漫遊卡、超過1000份超市現金券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做天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电台嘅节目又有趣又有资讯性，其中我最中意嘅咧就系星期六问责。啱今年咧系香港电台嘅95周年，我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可以识多啲啊！ 听多啲咯， 听多啲咩先？ 听多啲，听多啲，识多啲，咁就识多啲咯。 哇，好乱啊！ 唔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仲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联合直播知识类互动节目，节目名叫《听多啲，识多啲》啊！而家清楚晒啦，记得收听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29度，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即系 warning 住我哋，喂，出边啲天气都好唔掂，好热下，咁啊大家咧要留意住补水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船仔啊系咁旋转，转到我陀陀令，好彩咧啊都未晕住。望翻手机嘅时候咧，咁啊都有好多嘅相片啊各样嘢啦。喂，有啲提示原来可以咧。即系我又提下你，然后你又提翻咧，听众咁样嘅，因为我哋好多嘅相片咧，其实我哋就谂住贪方便就 save 咗喺我哋个电话入边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有啲譬如可能系QR code 啊嗰类，你有冇啊？ 即系一啲唔要嘅相， 唔系，例如点咧？例如系自己银行嘅 QR code。譬如嗰啲即系喂你俾钱我啦咁样，跟住我哋 send 个 QR code 俾你，你又可以揿入去就即刻俾钱我嗰啲咧。 有啊有啊， 系啦，即系大家咧可能都会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图像咧，就 save 咗个电话嗰度，咁啊觉得系方便啦咁样。系嘅，冇错的，而且确系方便嘅。不过咧存放嘅时间都有啲小心啊吓。咁有专家就提醒啦，就算手机嘅记忆体咧。我当你买到最大 size 嗰啲好劲啦，唔知几多激嗰啲啦，咁但系都唔好放某一类型嘅相片喺个相机嘅储存档入边嘅，咁因为咧会有机会啊吓会系麻烦少少啦。好，咁第一个咧可以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呢一个身份证嘅照片， 咁我又冇、啊， 即系嗱，我承认我之前都有嘅，当我知道咗呢个事实之后，我就即刻 delete 咗啦，因为咧方便啊嘛，你有阵时候如果你申请嗰啲。credit card 啦，又或者申請一啲 service 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需要啊，你喺邊位何許人啊？咁你都整張 ID 嚟睇下咁樣。 我成日都好驚俾人 hack 嘅咯， 係啦， 所以我就冇擺過入去，即係警員就 delete 咗佢。 你呢啲幾好，即係越蛇龜嘅人咧，知你呢啲咧， 咁越安全啦。 係啊，通常都係咁嘅。 咁因為咧會有個身份證嘅副本咧，就諗住影定張相，就可能自己會攞多個 folder 咧就 save 定喺個電話入邊嘅。咁原來真係有啲 hacker 咧，佢就會成日喺度睇大家嗰啲相嘅。係啊，睇下你有邊有咩相啊，跟住揾下你會唔會有密碼啊。咁咪撞囉。 嘩好大件事喎、啊。佢如果俾人拎咗身份。 佢撞下佢唔使本嘅。咁佢撞啱咗佢又可以 hack 到你攞到你啲錢喎、啊。咁所以嗱呢啲嘅身份證明文件嘅嘢呢即係各位聽眾都係啊小心啲。即係嗰啲相呢身份證嗰啲相影完相之後呢 send 完啦做完正經嘢之後呢 就 delete 咗佢啦。 係啦就刪除咗佢。咁除咗呢個之外呢仲有啲咩都係有差唔多都係要盡快 delete 佢嘅呢例如啲銀行卡。 系 啦，銀行卡仲要系銀行卡上面有曬 number 啦。雖然而家就有啲銀行卡就冇 number 啦，咁但系銀行卡有 number 後邊仲有個認證碼，有啲人連後邊嗰個都影埋嘅。 哦，咁我呢個有冇影？我有影過嘅，當年好似係為咗唔知俾邊個去買演唱會飛咁樣。 係啦，因為人哋要俾你驗證噶嘛，即係佢仲問你後邊嗰個歌曲係咩啊咁樣。 咁我係喎， 即係慎防你淨係得到前邊，但原來你後邊嗰個係冇嘅咁樣。咁咪買唔到咯，咁你要攞張卡，你真係本人嘅，咁你咪自己望喺後面望咯咁樣。好啦，咁呢個係 credit 卡又係啦。另外咧就係嗰啲駕駛證啊、行車證啊咁樣，其實都係一樣嘅，因為上面咧本身都已經有齊曬你嘅姓名啊、身份證號碼同埋呢個家居嘅住址嘅呢啲嘅資訊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好容易俾人哋利用，即係變成一個假嘅身份。 嗯 好啦，咁你变咗假嘅身份，变咗一个假小白咁样，咁可以做咩啊？如果真系人变咗假小白嘅话咧，咁佢咪可以拎我嗰啲资料咧去银行嗰度申请贷款咯？ 系啊， 系啊， 呢个经济损失啊， 冇错啦。咁然后咧，例如佢无啦借咗50万嘅，我都应该借唔到啊，我啲贷款好低嘅啫，可能借咗3000蚊咁样啦。啊，又俾佢借到3000蚊， 点会啊，小白？ 咁我就无端端， 点会冇可能啊？ 系呢个唔系重点，咁我咧就无端端要。銀行咧就真係 send 信俾我，話喂你借咗我哋3000蚊，要還啊，同埋你唔還咧，我哋開始收息啦咁樣。 其實最近好多呢一啲嘅個案好似出現咗啊，即係我唔肯定係咪俾人 hack 咗，但係有好多就係話，我明明冇買過呢一件嘢，但銀行扣咗數啊。 哦，係啊， 最近真係有好多呢啲。 所以咧，而家我唔知你阿船仔會唔會啦？你 credit card 多唔多啊？ 我得一张， 系啊，其实我都系得一张，系啦，我都系1001张，咁所以 咧，我好惊自己唔记得还钱啦， 系啊， 咁 我 就喺度谂，不如算啦，唔好谂咁多优惠啦，我简单啲一张算啦，跌咧都跌有限钱啊嘛， 系啦，同埋咧我自己用嗰张咧都系，其实大家成日话咪储理数，储理数咧，我冇嘅，我冇储嘅，即系坦白讲，咁但系我就宁愿我自己用死一张，然后嗰一张咧即系储埋啲分又可以变翻钱，买翻嘢咁样嘅， 我都系咁样用，我都系咁样用， 咁就算数。我都唔想大贪啊，系贪少得个贫。好啦，咁跟住咧，仲有第四类嘅照片咧，都系要安心啲咧，就 delete 咗佢啦。就系你有啲人咧，就成日都唔会唔记得啲密码噶嘛， 系 唔记得密码咧，然后就会影定张相啊，呢个咧就系呢个密码嘅，摆埋一齐咁。即系例如你个密码就我当你好复杂，都有大家又有细家，然后又有标点符号。咁但系你影一张相咧，就放喺自己嘅电话入边。 咁其實同冇 set 冇分別喎。 係啦，咁啲 hacker 咧都係一樣，可以咧就 loop 你嘅手機咧，你唔知佢 loop 緊嘅 ，loop 你嘅手機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揾到有關你呢一方面嘅密碼資料，同埋齊曬頭先嗰啲咩身份證明文件啊、住址證明啊、信用卡嘅話咧，做乜都得啊，幫你買埋層樓都得啊。咁所以咧係危險啊。咁呢幾方面嘅相片咧。如果大家係發覺，如果而家朝頭早個電話望一望，喂，我真係有 save 低過，不如咧delete 咗佢， 清除佢。 係啦，你話加密得唔得啊？咁樣，你相信自己加密得嘅話，咁 我又唔阻你嘅。 加密係有啲難度嘅，總係會有啲 hack 好神奇嘅。 人家都 hack 得你啦， 係啊， 即係人哋並非泛泛之輩啦。 呢、這個好似神光做得到啊！突然間覺得 係咩？ 即係一齊清除手機咁樣。 係喎，清除手機呢一類型嘅照片喎， 係啊， 係喎。咁啊，呢個就希望大家咧都係財啊自己嘅辛苦之錢咧賺翻嚟之後，咁啊梗係。想使喺自己身上面啦，如果无端端俾人拎咗呢啲资料咧，去到用啲犯法啊，或者冇晒钱啊，冇得帮你借钱。 好担心啊，个心情都会受到影响啊。 系啊，我唔得噶，咁我见到呢啲嘅中谷之后咧，我就即刻将手机入边呢一类型嘅QR code 咧就 delete 咗啦。 跌咗啦，咁啊安全咗啦，咁啊而家个人咧就安心咗啦。咁同埋咧手机入边都唔好放嗰啲无厘啦间嘅照片啦， 无厘啦间， 即系呢个世界成日耐唔耐都有一单一两单呢啲新闻。又話啊啲照手機俾人 hack 咗啊！ 其實唔好影係咪最好呢？ 係啦， 唔好影係最好嘅。 有啲照片咧就真係唔好影啦，啲相咁啊正正經經影下嗰啲留念嘅照片就 OK 嘅。係 咯，得閒去打下卡咁樣，睇下香港幾靚咁樣。 嗰啲古靈精怪嗰啲相咧都係不影為妙。咁希望大家都嚇、啊、用手機係方便嘅。不过要用得精明呢，咁啊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如果有唔明嘅话呢，譬如可能而家有啲长者可能听緊嘅，你唔知嘅，咁你咪搵啲后生嘅帮你直头睇睇部手机、有冇啲嘢要加密啊，有冇啲嘢要 delete 啊，咁啊等佢哋话返俾你听，咁啊冇错啦。咁啲后生嘅又吓自己執生啦，大家加油。 好啊， 钱嘅嘢赚咗返嚟梗係唔好益人啦，梗係自己洗咗佢啦。 啱啊。 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哦，转个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过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没路，只想低乱去扎好。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of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天命，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神境。Oh。 早上的时间六点四十八分，找来这位朋友，他是谁啊？ J 峰啊，一首歌来自他的《寻找隐世巨星》啊。时间来到六点四十八分，二十九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由今日朝头早即场 KOL 系列同大家一齐倾下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在我哋嘅节目入边啦，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 ，Sunny， 早晨，早晨， 你个名字就叫 Sunny 啦， 系系系， 咁啊日日 Sunny 梗系开心啦， 系， 咁但香港仲系需要落雨噶嘛，如果唔系荷包就太多 Sunny 就干糖啦， 哦，唔系我而家系。我而家好 feel 到咩叫做 sunny dry， 系咩？咁但系所以话大地咧，即系雨水为大地带嚟呢一个滋润啦。咁但系亦都会带嚟啲危机。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所以啲危機就有陣時可能喺山上邊咧，行山、行間、或者攀石，咁都一落到遇到大雨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叫禮計 系， 因为天文台咧都佢都好好噶啦，有阵时九点天气预报，不过即系梗系会有阵时系唔准啊，咁有啲位都有嘅，咁啊天气难以预测， 系 咪？我从来都冇怪佢，其实佢已经大致上话都俾你听系个天气嘅走向系点样， 觉得好好噶啦，非常好， 好好噶啦。咁其实比外国好多即系天文台佢都非常之精准。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我行，我已经睇咗啦，喂 ，sunny day 嚟嘅，谂住跟下 sunny day 咁样，但系佢突然之间落雨。仲要突然间都几大雨嘅，咁我又始料不及，咁有冇啲乜嘢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即系叫做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正如我行山人士不立呢一个嘅叫做暴雨底下，咁我应该点样做好咧？ 系要悬崖勒马走咯， 走啊！ 即系离开翻几有几个危险地方，我哋唔买去住嘅。 嗯， 即系第一个就如果大家会行间唔同寨嗰啲咧，你可能一家大细去望下，如果嚟紧之后有暴雨，快啲走。因为会水涨，咁你又可能原本有啲路仔可以行嘅，变咗涨咗就冇得行， 就冇条路都冇咗咯。 系，咁呢个其中一个，所以我哋行之前要留意翻几日嘅天气，唔系净系话我今日落雨就听日冇事，可能会有两到三日嘅，视乎翻个雨量。如果太大雨啦，去到红雨黄雨积咗一大烂餐嘅时候咧，佢就今日未爆红。可能过两日之后咧，嗰啲水先涌埋出嚟。 洪水个洪啊吓， 系啦系啦。 我有睇过譬如海啸啦，咁佢哋有讲过就系海啸嘅话就个速度相当之快， 系 即系两秒钟就一个篮球场，即系你谂下 NBA 都冇进攻得咁快，两秒钟喺呢边去到嗰边，两秒钟 好恐怖。 咁我哋点能够抗衡咧？佢咁嘅速度同埋个力量啊，个 force 啊，好大嘅 G 过嚟。 所以我哋大雨过后咧就唔行间嘅吓。即系等一两日先，等啲水去紧啲先，因为都系想去欣赏下个大自然美景，又唔系攞命搏噶嘛。 系咯， 都有好多人中意去呢个时候影到澎湃嘅水， 澎湃嘅水 声咁，但系就非常危险。 嗯， 咁因为你唔知几时会跣脚啦，或者你企个位置佢唔会再唔知几时会再爆红啊嘛，再升水位， 会唔会突然之间一炸水，嘣一声咁啊又过嚟，跟住我原本都谂住冇乜乜水啊，况且都过咗两三日啦。 而家就好啲啦，因为即系早年前咧，就因为冇咁多水坝。而家好地方，譬如双龙石涧嗰个千丝瀑咧，以前即系听啲师傅辈讲啊，佢话真系落雨嘅时候咧，一条条好似落雨，即系啲瀑布咁嘅。但系而家咧就少少水慢慢流出，因为上面做咗个集水区。咁其實就緩衝咗嗰啲水，咁我覺得好啊，呢啲係好事嚟㗎。係 啊，係啊。 咁但係就你唔知幾時嚇會突然間 over 咗，即係過多咗水 排洪咁 樣，係你唔知㗎嘛。 係。 咁所以我覺得就最好都係大雨過後等一兩日先啦。又你唔上個山仲喺度㗎嘛。 係啊。 有時候我哋見過好多時候啲落雨，突然之間落大雨，嗰條路咧就會由干嘅，跟住开始有啲细嘅水，我记得系五分钟到啦，三到五分钟嘅时间咧，就好似条小溪涧咁嘅，嗰次喺北潭坳，咁我哋上去张上，嗰日我哋自己做啲训练啊，咁啊孭住大波浪上，咁啊上到半嘅时候，突然间有个黑云喺个顶嗰度， 系， 咁走唔切啦，咁啊冇得走，咁啊尽快离开嗰个开扬嘅地方， 吓， 咁啊贴翻埋山边嗰度先。 啊、 因为你最开扬系山嘴位啦，上次有讲过山嘴位啦。因为开扬是因为冇树，咁有雷暴又好，有雨揼落嚟都系即系全部中晒噶嘛。 系， 所以我哋去翻上面依翻住啲山边行就安心啲，因为冇咁多机会俾雷劈中。 哦，系，仲要谂埋雷、哦。我自己就曾经都好似有分享过嘅，有一次就参加啲跑山嘅比赛，咁上紧呢个鸡公山嘅山顶，当年就真系暴雨警告啦。咁、 哦、 我哋就同其他参赛者就大家嗰阵时都原本唔用棍嘅，但系有支棍就谂住，冇嘢嘅，支棍啊，我嚟俾你，俾不时之需，你拗柴嘅时候啊，笃下笃下咁。咁通常都系讲笑咁用噶嘛。 冇错。 咁结果咧？就我见在场嘅所有参赛者，大家都拎住两支棍，真系要 做平衡， 插住喺度。因为喺我哋就好似头先新年常所讲咧，就喺晒两边， 系啊， 喺晒两边嗰度就，因为中间已经变咗做水，系瀑布， 瀑布冇错冇错， 就系嗰啲系真系黄河大合唱咁样， 系 黄河咁嘅水，咁大家就企喺度又淋住雨，又企喺度又唔知点样，咁去到嗰啲位咧，我自己都 feel 到有啲危险啊。 係啊，嗰、那個環境啊，有陣聽眾可能未 feel 到。 嗯， 即係我到以前都有啲經歷，就係喺個雨水當中，啲水睇住佢由平時係冇嘅， 嗯， 一條細坑渠仔去到腰啊， 嗯， 即係只係需要十零分鐘，啲水啪啪聲去到腰， 嗯， 咁我哋就好彩就 set 咗繩索，咁就可以撤退， 嗯。 咁但係呢個經驗就真係唔係幾理想啊！ 係咯係咯， 因為撤退都唔方好嘢啦。一用到繩索咧，其實真係好危險。 係。 咁我哋當然要學啦，就準備定啫，但係就唔係希望用唔著，好似急救包咁戴上身度，你希望用唔著咁解啫。 咁、如果我真係連繩索都冇啊，咁樣咁喺個山上邊，我有啲咩方法可以自保咧？突然間大雨嘅話， 通常啲大雨都係講緊個零鐘嘅啫。 嚇！ 咁主要佢咪佢一啲空間空隙位啊，即係叫 windows 一啲窗口位咧可以走啊嘛。咁你喺佢有少少空隙位嘅時候，就盡快離開高地。 嗯， 啊，唔好喺嗰啲河溪間側邊。 嗯，盡快離開高地，唔係話啲水向低流喎。咁我越行得低，咪越低洼。 咁我仲喺山上邊，又唔好背淨雨，仲有雷，雷雨係一齊嚟嘅。咁我覺得緊要就唔好俾雷劈個先。 嗯， 咁離開高地，咁啊挨近山邊。咁啊，盡量避開，因為我哋有時行山咧，發現啲山做路中間有啲溪間嘅，佢無端端又會啲中間啲泥啊、溪間水嘅，所以避嗰啲位置。 嗯嗯嗯， 會一漲紅就真係走唔到嘅。 都會有落石嘅情況出現嘅，會唔會？如果咁大雨， 會嚇、啊。所以就香港啲物理好景咧，其實都好靚噶啦。 嗯， 即係附近都 check 過曬啦，都好安全嘅。 嗯， 咁最緊要就睇翻住個天文台，如果嚟緊仲有即係暴雨嘅話，就盡快撤退啦。 嗯。 去翻啲安全地方，香港有好多，譬如啲郊野公園有艇嘅， 嗯， 咁你或者冇艇嘅話咧，都仲可以落翻去啲車路。總之係撤退路線咧，係計劃當中要諗定。 哦，我自己咧喺行山嘅時候都會著曬嗰啲天文台嘅天氣預示啦，即係一有啲咩事嘅時候，佢就會叮叮咁，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啊。有而家佢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嗰個 app 咧，天文台嗰個 app 咧，咁就會有陣時話你嗰區身處嗰區就有雨。你身處嗰區就大風，嚟緊會大風，要即刻避咁樣。 即係好啊，好好啊。 係啊，我都覺得收好喎、啊。收到呢啲提示就要即刻 action 噶啦喎。 但係如果你冇開嗰個咧，咁你可以即係提醒翻自己望天 嚇、啊，打卦 係啊，哇，好笑啊！俾翻個難嘅反應你先， 跟住咧望天，跟住咧 通常就我以前我感覺係啲風咧有陣水氣味嘅， 係 即係平時吹風埋嚟係清爽嘅， 嗯。 大家你 feel 到嗰陣風咧，好似有啲濕氣、水氣味咧，即係好似有場雨會嚟緊。 嗯， 咁你可以即係我哋用翻自己人體本身有嗰啲感覺啦，同、個大自然多啲關懷佢啊。 嗯， 即係譬如你講緊，你明明個天好光嘅，誒開始暗喎。 嗯， 望下四周圍望景，咦遠處啲雲開始過緊嚟。我試過好多次啦，喺西貢係望住大埔嗰邊咧，好似。 哦，有啊，有啊，我自己都試過喺大埔嘅大美督個堤壩， 係 嗰、那個位就望吐露港啦， 係 望吐露港嘅時候，我就見到喺吐露港公路，即係中文大學一帶咧，真係好似你所講有個簾噶， 係啊，好似條水簾。 你見到嗰度哇，好大雨喎、啊，嗰度 係啊，但係好好睇喎，又我又好中意企喺度望住，哇，好靚喎！ 但我就 check 埋個 check 埋個風向之後咧，我就要走啦。因为都计到其实佢大概个风速几多嘅话咧，你就大概会知道佢几耐会过到过嚟嘅。 同埋睇个转风向， 嗯， 通常我哋譬如企个位置啦，佢落紧雨嘅风向系背住吹住我哋背脊，我哋背脊吹喺前面嘅话咁死惊， 嗯， 应该唔会咁快过嚟呢度嘅。但系通常会转风向噶嘛，一转风向啊走啊快走啊快走， 系啊系啊系啊。 咁呢、其实就大家可能真系忘记咗你同个大自然嗰、那个即系互动啊， 嗯， 你 feel 到系譬如有水气啦，你觉得闻起嗰啲味道有啲唔同啦， 嗯， 仲有一样嘢，譬如我哋落完雨之后去行山咧，有样嘢留意翻嘅，太阳一出，水蒸气一蒸上嚟， 哦，变咗点心啦，自己 嗰个就真系好辛苦， 嗯， 近排天气热啊，香港热啊，夏天去行山咧，好多人都话落完雨去爽啲啊，其实唔系， 嗯， 要留意翻阵。未曬乾咧，佢啲水蒸氣一蒸上嚟咧，其實都好辛苦。 嗯， 你排汗又揮發唔到。 嗯， 中間又熱又焗又曬蒸爐咁樣。 嗯， 咁嗰啲同友即係朋友仔記住啦，真係要帶多啲水。 係 嚇、啊，不妨咧就濕下個頭啊，濕下塊面啊，唔好怕尷尬。 嗯， 而家方便好多嘅，有啲嗰啲摺摺糊咧。 嗯， 咁你可以噴濕個身先，噴濕塊面先。 嗯， 咁防曬要做足嘅。 嗯， 而家就即係成日都提啦，呢樣嘢香港行山嘅最大忌就係濕度高。 嗯是啊，系湿度高，唞气都辛苦啊。 系冇错， 咁所以系嘅。如果你话盛夏行山咧，都仲有好多嘢需要注意。 系冇错， 我哋下个星期又讲下呢个盛夏行山嘅必胜白。 好， 好。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朝头早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啦，继续咧都有小白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啦。 早晨啊！ 另外咧喺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阿姑都已经系 stand by 啦。早晨阿姑， 早晨啊！ 早晨啊！ 系咪要学？系咪要学船仔咁样？ 早晨啊！ 佢把声系咁样嘅，原来 头先 fit 翻嚟系咁。 哦，早晨啊！ 早晨啊！ 今日朝头早咧，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姑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系玩完玩完，好啦， 打晒 啦。我同你嘅 好热， 唔系咯？ 其实我都打紧冷震， 心寒啊！换咗呢啲通之后， 咁啊， 睇睇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封路情况，葵涌嘅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东行去翻葵涌道近住健全街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嘅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另外，喺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仲有就是配合在七一舉行的升旗儀式，現時去到7月1日中午的12點鐘，灣仔北的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由中環灣仔繞道的隧道通往博覽道的支路，以及是龍和道東行去回會議道方向，介乎中環灣仔繞道的灣仔出入口至到菲林明道之間的路段都是會臨時封閉的。 咁啊，都應該會唔會仲有其他封路㗎？ 會喺7月1號嘅清晨5點半啦，就龍和道去翻上環方向，咁就係介乎翻中環灣仔繞道嘅隧道灣仔出入口，至到菲林明道之間嘅路段，其實即係灣仔會展對開嗰一段龍和道。 哦，金紫荊廣場嗰度啦， 同埋呢個龍達徑。 嗯。 都是一个湾仔北的世界 的。是是是。大家要留意住啦，七一回归啦，亦都有一些封路呢，都很快啫，其实都是封一阵啫。 封到7月1号中午的12点钟，这段时间没什么必要就不要揸车入湾仔北啦，都是会有一些改道的措施。 是啊。放心，现在有会展站。 会展站没错。 是啦， 好好啊，现在都 很方便啊。 我哋啲東鐵居民嚟講， 係啊 係 啊 係啊 係 啊， 我哋三個都係東鐵員 先。哦，係咩？ 哦，係喎、 哦哦，我又唔知你。哦，係喎、哦，你係旺角東，咦係 喎。sorry， 我 count 咗你係九龍嘅就嚟旺角東嘅話， 旺角東又得，旺角又得。 係啦，啊咁唔錯啊，即係我哋一伸個頭出嚟就已經去到會展站啦。係 啊， 方便方便。 以前又唔使喺紅磡站嗰度， 係啊，等好耐車。 係啊係啊，咁而家直去咁啊，即係所以話啲基建好重要啊嚇。 係啊， 係啦、 啊， 起完之後咧，大家個心入邊都暗讚，哎正啊， 正啊， 係啊，好開心。 嗰時係有少少唔方便嘅、啊，起完就正啊。 係 啊， 啊，等咗，我心諗，哇，等咗好耐啦， 過海啦。 係啊，直接過海嗰下咧、你發覺哇，真係爽。 係啊，喺洪水口濕嗰下都真係幾爽。 係啦係啦，咁啊亦都即係連埋，如果你話喺有啲深圳嘅朋友， 嗯、 其實佢哋而家去港島都方便啦。之前都有提過，佢哋基本上羅湖咁、又係 一 條 line。就已經可以去到金鐘 啦，揾到位坐就非常好啦。 係啦，係啦，係啦， 揾唔到位坐就 企下啦， 企下咯， 係啦 ，burn fat， 燃燒下啲卡路里咁啦。咁啊， 講、下基建啦、 啊， 因為啱啱都講開咁就講香港機場。其實喺我哋香港機場都好犀利㗎，喺國際民航組織嘅標準之下咧，我哋香港機場係一個十級嘅機場。 係啊，好犀利㗎！ 即係世界都好頂級啦，同埋一啲好大型嘅飛機都可以喺香港升降嘅。咁、所以為咗配合呢個咁頂級嘅機場咧，其實喺機場嘅消防隊咧係有一定嘅標準嘅。 係、 根據翻咧民航組織嘅標準之下咧，如果十級嘅機場咧，消防隊係需要喺一個清晰視野清晰啦，同埋路面狀況良好嘅情況下咧，兩分鐘內係抵達跑道上任何一個範圍。 哇！兩分鐘喎、 兩分鐘。 兩分鐘，然後三分鐘去到任何其他嘅飛機活動區，例如係停機坪。 係， 哦， 兩分鐘係一個咩概念？ 所以嗰啲消防通道咧，即係佢哋行嗰啲位咧，就大家千祈唔好阻住佢。 係啊， 係啦， 係兩分鐘係真係好快， 快過我落樓下自己出車。 然後佢哋就已經去到喎。 系啊，已經去到 stand by， 啷啷啷啷啷啷啷，跟住就即系上嗰條滑梯，唔知而家仲有冇咧？我細個個概念就係一條柱 噶嘛。 係啊，我 都係啊。我有時咧喺公園咧，咪有條柱嘅。 係啊，你扮消防員。 係啊，我就扮消防員。 嗰個係四至十二歲嘅小朋友用噶，公園嗰啲。你咁樣斜可能會咬。 佢身高係十二歲咧。系啦， 好啊， 体重系十二岁 啊！你真系好嘢喎吓， 高高咁样咪好咯。 系啦，哇，咁啊，所以呢个都犀利啊！我都觉得系嘅。咁有阵时如果你阻住咗消防通道嘅话，佢令到佢个行车又唔畅顺嘅话咧，阻碍咗个时间，当然唔好啦。咁但系呢一样嘢，你话两分钟甚至三其他地方都系三分钟就去到嘅话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嘅。一重要嘅一樣嘢嚟嘅， 當然就係前提係視野清晰同埋路面狀況良好，即係好似今日而家出面個天咁樣咁嘅路乾爽咁咁、就當然係做到嘅。咁、但係都係一個好快就可以去到，同埋咧就係戒備嘅狀態。係咁為咗達到呢個標準咧，其實香港機場嘅禁區入邊咧係有三間消防局嘅而家 係 南中北，因為而家我哋起咗三跑嘛，咁、就各自負責一條跑道。 哦，呢、這個我又唔知喎、 啊，呢、這個新起嘅， 我以為一個消防局就走曬咁多轉添， 應該就咁樣就達唔到兩分鐘。係 啦，哦，咁啊真係好好、啊、喎，係啦，咁啊有嚟緊即係三個啦、北、中、南。 系而家已經有三個，嚟緊會有第四個。 嚟緊係第四個， 係啦，就拭目以待。 啊，期待期待。 另外每間局咧，其實有四款嘅消防車嘅，同出面啲消防車完全唔同樣嘅。咁、大家如果經過咧，留意一下。 係即係好似長洲咁樣係嘛？有自己嗰啲小型車隊咁樣。 咁同埋咧，其實個車身入邊有個 number 嘅、 啊， 大家可以睇一睇，留意個 number 有啲咩特別。 係。 個 number 係一個雙位數字嚟嘅，咁頭一個數字咧就係有一二三四五六咁樣啦。頭先講咗有南中北消防局啊嘛，頭一個數字一二咧就係南，三四就係中， 五六就係北， 係啦。 咁啊，遲啲就係七八 啦，冇錯。 我估嗱，我呢個估咋， 遲啲會應該會有七八， 係啦。 咁然後尾數就係代表嗰個車嘅車款，咁、有四款車，咁所以尾數一定係一二三四。 哦， 如果大家即係可能會而家有得飛啦，咁、可能經過嘅時候， 係 咁就可以留意一下。 係，不過就經唔過就唔緊要啊， 唔緊要，都唔好特登去打 卡， 應該都去唔到嘅。 係啦，係啦，係啦， 唔好出嚟走。 禁區地方啊，遵守翻呢個規則最緊要啦，係。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咁啊，船仔都喺出边咧望天打卦，等紧我哋揾佢出嚟啦。喂，船仔，出边嘅天气点啊？ 出面的天氣，我剛才看到有酷熱天氣警告，我不是是不是可能我剛剛在冷氣房出來，我又覺得不算是非常之熱。 你副眼鏡有沒有蒙曬啊？你出去之後？ 又冇喎、 啊，嗯， 通常會蒙曬噶嘛，所以可能未到下晝， 係 或者係而家因為個天有少少雲啊，有少少暗啊，所以還好、啊、我覺得。 哦，咁都 OK 喎、啊，咁體感上面嗱，而家酷熱天氣警告啦，體感你會唔會覺得哇真係好辛苦呢？ 有少少焗嘅，系真系有少少焗促嘅、嗯，可能有少少湿啦，但其实个地系干啊，唔知点解觉得有少少湿啊。 哦，可能似系焗雨嗰种感觉系嘛？而家 啊，可能系啊，但系咧，而家多云啊，即系叫做阴阴地天咁样。嗱，如果呢一刻我出门口，小白你会唔会搽防晒咧？ 我唔梗唔会啦。 哦，你唔会搽防晒，你平时会唔会搽防晒？ 我咁大仔搽防晒次数，我谂我五只手指数得出啊。 哦、但你不是很喜欢跑山的咩？ 是啊，热血的我们这些，我们 一跑的时候一热血呢就什么都不理的，就冲了上去就防晒都没查，所以就 其实是要查防晒的，很容易晒伤的。 知道 因为尤其是有一般我们就觉得啊，太阳大的时候要查防晒啦、 嗯、 其实多云的日子呢我们都是有机会被太阳晒伤的。 嗯，那遮住个太阳啦，其实都应该不会很伤的，是吧？ 不是、哦、反而是更加容易受伤，因为多云的时候呢我们接收的太阳直接辐射的剂量呢、 嗯、 其实是比较多的。譬如我们有一个 terms 啦，就是叫做太阳的辐射的，太阳慢射辐射。是啦，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太阳直接去晒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是会被其他譬如空气啊、尘啊、云啊这些去散射的。 嗯。 那所以紫外线都不例外。 嗯。 那反而呢这个散射之后的所谓的太阳慢射辐射呢，其实个紫外线成分是更加多的。 哦，是的。 散射之后是毒，是啦。那尤其是最容易是个散射几时最多，就是多云的时候。 哦。 因为个是啦阻住了嘛。那反而个紫外线是更加驚，咁反而你係要注意防曬，因為尤其是你咁樣行出街，可能你暴曬五個鐘，我估你行山嗰啲、 嗯、 應該係仲加容易曬親，因為有紫外線。 咁我等你送翻支防曬俾我啦嚇。 可以啊，横掂我迟啲都会同之前倾过同 KOL Mimi 啦一齐倾过，咁买咩防晒更加好嘛？ 啊系、啊，好，等我留意一下先。好，唔该晒，倾住咁多先。咁、 啊、 我睇睇天气方面啦、 啊， 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吓。而家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朝头早嘅时间有职场 KOL 系列啦，啊系有呢个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已经拨通咗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咁啊，之前咧，其实喺我啊大埔居民啦， 系 喺大埔个天后庙对面嗰个球场啊。 哦，呢排啊，冇错冇错。 啊，搭咗个好大嘅棚啊！如果大家即系搭巴士、搭小巴或者系附近居民都应该会见到噶啦。咁啊，入边又有啲大气体。 系系。 咁啊，今次咧，我啊问翻啦，就系有关嘅，就望咗嗰啲。牌写住，喂，大王爷诞、哦， 系 大王爷诞系到底边一门嘅套路嚟嘅咧？吓，佳哥， 嗱，呢、這个大王爷诞咧，主要就系大埔区里边一啲河佬啊， 吓， 即系海陆丰人啊， 系啊系， 佢哋嘅信仰嚟嘅， 嗯嗯， 咁咧间庙喺边度咧？间庙咧，差唔多咧，每一个人咧，如果由九龙入大埔咧，坐车入去咧，都一定经过啦，就系、是、单车径啊， 系 单车径嗰个尽头，同呢、這个广福村交界嗰度咧，海边 哦， 有圆洲仔啊，就系圆洲仔嗰度啦。 我嗰个圆洲仔咧，其实系一个角落头嚟嘅，简单啲嚟讲，即系吐露港公路啦，你喺度行嘅时候啦，咁又会有啲有个位一转右就已经系进入呢一个大埔区噶嘛， 系啊，冇错。 咁喺嗰个转弯嗰个位咧，其实就好似有一扎洋房定系别墅咁样咁嘅样子嘅，跟住喺下低咧就有一间庙，嗰、那个就系大王爷庙， 冇错啦，嗰度咧就大王爷庙啦， 点 解讲庙喺嗰度咧？原因咧就係咧，嗰度其實以前全部係海嚟噶嘛，係淺灘嚟噶嘛，咁啊，圓洲仔本身係個島嚟嘅，個島嚟嘅，咁附近咧都係啲淺灘，咁啊，當年咧就即係所謂當年咧都嗰啲即係起碼半個世紀、大半個世紀以前啦，咁咧喺吐露港揾食嘅嗰啲學佬嘅漁民咧，就喺嗰個淺灘附近咧就泊船啦， 係 泊船，慢慢咧就喺度形成咗一條村。 就先去到个圆洲仔村，嗰啲寮屋区就好似大澳嗰啲话棚屋咁样嘅。 系啊系。 好啦，而呢个大王爷咧，就系喺嗰度住嗰啲居民，呢班嘅学佬嘅原，呢班嘅原，呢班嘅居民咧，嗰、那个保护神嚟嘅。 哦，保护神嚟嘅。 咁、啊、都咧拜下呢个神咧，保佑佢哋出海打鱼咧，就平安安咁样咯。 哦，我以前咧，其实初头睇呢个圆洲仔村系嘛？ 系啊，圆 洲仔村，我初头成日都几容易同沙田嗰个圆洲村咧就混淆嘅。 系啊，圆洲呢个名成日都难用噶啦， 系啊， 噶嘛，深水埗都系圆洲街啦， 系啊， 系啊，做好多圆洲咯，圆洲嘅，咁啊呢个叫圆洲仔， 啊， 即系细啲咁解啦，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岛嚟嘅，后嚟早期咧就俾嗰阵时就俾英国政府攞咗新界之后咧，就喺个圆洲仔个山顶嗰度就起咗个官邸度啊嘛， 哦， 俾咧当时管新界嗰个应该系英国都系嗰个官好高啊，唔記得咗咩啦？咁、就係佢喺度住，哇！方便佢翻工咧，翻去大埔翻工啊！ 哦，哇！咁就好方便喎、啊，行幾步路就到咯喎、 啊。咁啊，嗰個沙堤咧就直播咧，就係嗰、那個今日嗰個大埔嗰個所謂嘅政府山嗰度咯。嗰度咪有個法定古蹟，有多啲法定古蹟喺個山上邊啊！嗰、那個叫做咩啊？ 大埔舊警署嗰個位啊？ 系啊，冇错啊，嗰堆啦。 哦， 咁啊嘛。 原来哇，咁佢嗰个位佢行路都到啦。咁我谂以前佢都有马车嘅。 以前唔单止马车，嗰条路系行私家车嘅，好似。 哦，系咩？ 可以行到私家车。 咁早已经行私家车噶啦，原来。 嗰时可以行到私家车嘅。 哦，巴闭巴闭，系啦。 系啦，咁啊，回说翻个大王爷啦。 系。 嗱，咁呢个大王爷咧，嗱，但首先讲下呢个名先啊。 嗯。 大王爷呢个名其实香港咧就好，即系喺呢一个即系。所以民間信仰裏面咧就好普及嘅，好、多地方都有大王爺廟嘅、但係嗰邊嘅大王爺就唔等於圓州嘅大王爺，因為呢個圓州大王爺咧係嗰班學佬拜嘅啫，嚇、出面啲人唔會嚟拜嘅，咁、所以而家你喺球場嗰度九天后廟對住個風水廣場嗰度望到嗰個咁大嘅氣棚，咁多人嚟拜咧。其实全部就系圆洲仔以前啲旧嗰班咁嘅学老人嘅后裔。 哦，即系其实佢哋嘅祖先就系喺嗰个即系个角落头位嗰、那个 套 路讲嗰边发迹嘅。 系啊，佢哋好多人噶。 咁佢哋成条 人噶，所以咧佢哋好热闹啦。每年做大王爷诞，都系成个大埔区里边嚟讲一个最盛大、最重要嘅一个民族活动。 咁佢哋而家嗰班叫做后人咧，系搬咗去边？都系大埔区嘅。 大元村啦、太和村啦，呢啲咪主要佢搬咗上高个地方咯。 哦， 系啦，大埔圆洲嘅咪大元村咯。 哦，咁样 系啦， 咁啊继续整啦。咁佢哋都有一啲特别嘅习俗嘅，会唔会啊？ 有咧，嗱，佢哋咧就呢、這个大王爷咧，咩佢哋嘅守护神啦。咁佢咧就定咗咧每年嘅农历嘅五月初八，就系佢哋嗰个神诞嘅日子。 哦，所以即前几日我就见到佢哋有咁样啦。 系啦，咁五月初八嗰日系神诞啫。咁之前佢已经要咧咩咧，就已经有好多嘅准备功夫啦，做神功器啊，搭棚啦咁样噶。咁但系睇啲旧相咧，佢哋以前嘅戏棚咧就搭喺个岛度嘅，喺圆洲仔喺个海上面搭个竹棚咁 样。哇，喺个海上面搭， 因为佢即系嗰阵时喺海边嚟噶嘛。 系啊系啊， 海就唔系好深水嘅，即系嗰啲浅滩咧。 系啊系啊， 即系水涨又会浸咗。所以就會見底嗰只咧，咁就喺嗰個地方搭嘅啫。但你知啦，而家嗰度已經邊有平地啫？啊，又高速公路啊，又山車徑啊，又馬路又屋咁啊嘛。所以佢哋就將佢哋個荷擔個神功器咧，就搬咗去風水廣場。 哦， 但系问题嚟咯，以前间庙对住个神功器棚，屈俾个神灵睇大戏咁啊，唔使喐动嘅神灵啫。但系而家嗰个器棚搬到武雷宫咁远，离间庙咁远，咁点算咧？所以佢哋每年嘅五月初六到咧，就要请嗰个大王爷嗰啲神像啊。就卢思龙中咁样咧，就请佢去风水广场嗰度咧，就睇大戏。所以你会见到嘅喺大戏戏棚对出咧，后边有一个临时一个神棚仔，里面坐呢个神像喺度嘅，就 系 咁解啦。 就原本咧喺个庙入边嘅， 冇错啦。 我唔怪之得，其实大埔咧，其实每一年啊，都会有一个时间咧，就我见即系、就是、我驾驶人士啦，见到即系警方都贴晒啲纸，就话几时又会封路啊，比较挤塞啊，呼吁啲人就冇乜嘢就唔好揸车入去啊，咁样嘅。 呢个 巡遊咧就係每年嘅五月初八正嘅一個月嘅巡遊咯。咁咧就佢嗰啲後老人咧，咁咧就會嗱，佢咁樣咁啊。雖然話佢哋都係後老啊，即係所謂嘅海陸豐嘅移民嚟香港居住嘅，佢祖先啦嚇，佢祖先嘅嚟到香港居住啦。但佢哋下邊咧又分為五個姓氏嘅。 係。 咁咧五個姓氏裏邊咧有各自咧有唔同嘅堂口啊、花炮會咁樣嘅。 哇！ 所以又組成唔同嘅隊伍咧，咁啊走嚟荷彈咯，一個接一個咁嚟荷彈咯，咁樣咯。 五個有冇分一二三四五定係拼排咁樣㗎？ 冇嘅冇嘅，姓徐、姓蘇、姓鐘、姓石、姓李咁樣咯。 係。 咁啊唔有五姓人嘅就係咁樣嘅。咁啊，所以佢哋就各自咧又即係啱傾嘅，咪組個花炮會啊咁樣，咁啊所以又有成大約有十幾個花炮會嘅，嗱十幾個花炮會嘅，咁啊就佢哋就一到荷彈嗰日，咪抬個花炮山。抬个花炮咁样走嚟喺度拜神咯，荷彈咯，咁啊跟住咧，应该系今日晏昼咧就会呢一个抽炮啦，即系农历嘅五月十三咧，晏昼就会抽炮咁样咯。 哇，咁啊今日晏昼都多嘢睇、哦。 佢抽炮好快手嘅啫。 系、咩？ 不过咧就唔知系咪疫情嘅影响啊。咁啊即系抽炮嗰日我都有睇嘅。今年抽炮。咁我發覺今年嗰個花炮嘅數量就係少咗啲 哎呀， 少咗幾一兩個咯。 係啊係。 咁樣 係。咁今日晏晝嗰個你話好快完啦，咁但係完咗之後，佢有冇話嗰啲神功器嗰個棚啊嗰啲仲大概要 整？應該未完神功器㗎。佢呢個大王有神功器咧，呢個佢呢一檔戲咧。就好正嘅，正就咩咧？佢應該係而家我見到全香港嗰個做戲日子最長嘅一個神誕嚟嘅。點解咧？佢除咗頭嗰五日係做粵劇大戲，跟住你知佢哋海陸豐人嚟噶嘛，頭佬嚟噶嘛，咁佢咧就會請一啲鄉下嘅戲班用海陸豐話唱戲嘅，我哋叫做白字戲啊。佢哋又會做幾日白字戲嘅。咁所以咧，头头尾尾咧，起码做咗成九日啊、十日咁样噶。 哦，咁我哋譬如啲普通市民，咁可唔可以共入去咁样？ 可以，可以，佢哋好好客嘅，亦都唔使买飞嘅，咁啊有位就坐得噶啦。 就有位坐见佢差唔多，或者佢通常 已经安排咗啦，后边嗰啲有位坐得噶啦。 系咯，我见咧即系呢啲神功器咧，因为我自己住村啊，咁都佢门口嗰度应该会有个牌嘅。就寫曬話俾你聽，佢會做啲咩曲目啊，然後大概幾多點啊咁樣嘅。咁即係市民如果行過嗰一邊嘅話咧，都可以去望一望，睇下有冇啲戲係啱自己、 啊。係啊，咁啊，有啲咧就要收錢啦，有啲有多咧就係前邊就有要收錢啫，後邊有啲空位嘅，咁樣咪就可以埋去咯，都可以坐低睇下有啲嘅。 如果冇位咪企咯。 即係而家差唔多我站都過曬啦，咁應該夜晚會做開個風氣，做白紙戲嘅而家。 係，可以咁啊特别 系啊，咁咧就开风气咧就有佢嘅特色啦，即系同大戏咧就有唔同啲嘅，佢哋多啲在今时今日嘅我哋见到啦吓，开风气咧就好多较多武抢睇。 啊，武抢系， 反而我哋粤剧咧就少咗啦，已经呢方面咧可以话喺香港嚟讲都式微啊，即系冇新又冇胆都式微啊。 哎呀，咁啊，迟啲佳哥又可以同我哋讲下咧，譬如香港嗰啲粤剧嗰个文化发展嘅，唔知有冇机会喎、 啊？可以啊， 系咯系咯，好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话，今年二月被击落的中国高空气球，经评估确定是飞越美国上空期间，并没有收集信息。美国《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调查人员发现气球安装了商用的美国制零件和中国特制传感器等的设备，用于拍摄图像、影片和收集其他资讯，再传回中国，指调查结果支持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结论。中方曾經多次表明，飛越美國上空的是民用無人飛艇，因不可抗力而偏離航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更加曾经批评美方无视基本事实、滥用武力、过度反应、渲染炒作，形容美方的做法近乎歇斯底里，显示美方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副总指挥官苏罗维金据报在雅格纳叛变事件之后已经被拘留。莫斯科时报引述消息人士和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报道，在叛变事件之后，俄罗斯军方官员遭到清洗，有末日将军之称的苏罗维金因为在叛变期间选择站到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利戈任的一边而被拘留。另外，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争研究所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指，苏罗维金的军事附属组织被指控参与叛变。美联社引述莫斯科独立电台前负责人指，苏罗维金和他的副手已经三日没有和家人联络。纽约时报之前报道，苏罗维金事前知道普利戈任正在策划叛变。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回应的时候指报道是猜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空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浸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缓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在泥围。还有坑口的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为配合7月1号在湾仔北举行的升旗仪式，直至到7月1号中午的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由中环湾仔绕道的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以及是龙和道东行去回会议道方向，介乎中环湾仔绕道的湾仔出入口至到菲林明道之间的路段是会临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算成绩要做得够全面，先可以制定更加周详嘅升学计划噶。 各位同学将会面对放榜，其中一样嘢导致大家咁担心咧，可能系放榜个不确定性。 包括是放榜之后的成绩是怎样，以及拿着这个成绩可以有什么课程选择。所以同学其中一个工作可以做呢，就是先预定不同类型的成绩，最好的成绩是怎样，以及最差的成绩又是怎样。当中的重点就是要够具体，包括是每一科那个分数是多少，并且按住不同的分数做定一些不同的准备。同学在制定的时候要具体将那个内容写低，当同学可以做到这个行动表的时候，那个不确定性就可以减少。放榜之后只要按住不同成绩去做不同的报名方法，自然就不需要担心了。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从伤痕满身口，讨厌这个。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陈明喜。近年主力推出疗愈系作品的陈明喜，今次不只会演绎洗涤心灵的歌曲，还会分享自己的创作灵感。 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演习正式打响，红军将高粱同顾一野的南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激烈搏斗的途中，江南征忽然带住饭盒来到岛上找高粱，那刻一心一意战斗的高粱反应竟然是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7:39，小白回顾啲乜嘢先？体坛入边 系啦，讲明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啦。咁啊，其实我哋都睇睇咧，喺今个星期入边都出咗咧，就最新出炉嘅呢个世界国家队嘅足球队嘅名次。 哦， 睇呢啲名次就好睇啦。嗱，世界第一咧，咁啊都暂时毫无悬念会系佢哋噶啦。阿根廷啊，阿根廷就呢几年咧，即系美斯即系早几年嘅时间咧，就净系帮巴塞攞杯啦。咁啊，当其时都有好多阿根廷嘅。他们的国民啊，就喜欢美斯之余，大家都会数他的，你在外面赢那么多，有欧联又胜，什么都拿不到帮国家这样。是啦，咁啊，终于咧就自从呢个南美，我而家最新嘅名南美自由杯定南美国家杯，我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噶，即系南美杯赢咗之后咧，佢不断喺攞帮阿根廷攞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奖项嘅冠军，咁啊世界杯都攞埋啦，咁啊所以阿根廷咧暂时嚟讲啊，继续咧都系喺呢一个嘅世界足球嘅国家队嘅排行榜上面占据住第一位嘅。 阿根廷啲波啊几好睇啊，同埋个龙门都好啲嘛，虽然佢攞住个世界杯啊做咗啲得意动作啦。跟住就唔好啊，咁啊，但你依家睇翻佢踢国家队或者嚟中国踢友赛咧，佢都系佢手笼嘅，系咪？ 都系佢手笼啊， 贪玩啫。 同埋佢贪玩嘅性格唔系净系世界杯噶，即系佢都有前科噶啦， 全天候全时间贪玩。 你就算有前科。咁佢真係攞咗个世界杯冠军，唔通你唔叫佢上台咩？你啲即係啲工作人员又要驚，又要俾佢上台， 系 呢个都好笑啊！ 即係虽然佢贪玩啫，但系佢自己私生活咧又检点噶， 系啊系啊， 又唔似其他嘅球星。即係当年我哋睇好多英超球星啲私生活啊，唔系好检点噶嘛， 系啊。 但系表面上就谦谦君子，我反而欣赏呢位 即系呢位阿根廷嘅 性情中人， 系啊，马天尼斯啊， 系啦。咁另外第二咧就系法国啦。咁法国其实喺世界杯嘅时候都同阿根廷咧，即系踢到场好波。好波嘅意思即系你发觉佢进攻各样嘢咧有板有眼。 系 系啦。咁当然麦巴比啦，咁暂时亦都有传佢系会去皇马嘅。咁但系到底系点咧？唔知道。即系上纲上线嘅。咁影咗张相，明明个窗口都系蓝天嚟嘅。咁有啲球迷都夾硬就話嗰個其實唔係藍天嚟嘅，夾硬就話係皇馬嘅主球場嘅座椅凳嚟嘅。咁所以都有待呢件事繼續發酵啊。咁第三方面呢就係見到有巴西啦。咁巴西近幾年呢其實嗰個國際賽嘅成績呢就普通啦。咁始終都係俾阿根廷呢就壓住。好多人都會覺得呢尼馬係大熟大用嘅，應該可以帶領巴西呢就得到更加多好嘅成績嘅。咁但係亦都即係同球隊嘅生活一樣，好似就俾美斯壓住。 同埋我成日覺得巴西喺呢個環節都講咗好耐，巴西嘅正九號中鋒咧，李察利神咧，其實真係踢得麻麻地， 一直缺咗個九號 喎。係啊，個正九號位爭啲啦。咁當然即係今時今日一隊巴西隊需唔需要一個正九號喺前面箍波，好似伊巴嗰一種踢法咧，或者哈蘭特嗰一種踢法，就係又停到波又製造到入球咧。其實可能未必嘅。不過如果你前面嘅風力唔強，麻煩你個中場線咧個個都能扭能射啦。咁但係亦都做唔到一件咁嘅事嘅，即係巴西隊。咁當然你話喂加比哲西斯啦咁樣，即係 Jesus 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為到國家隊貢獻到好多。我發現一樣嘢，小白，就係有啲球員呢踢自己嘅球會呢踢得好出色呢，返到國家隊呢就真係唔得。 係呀，係即係可能領隊喺叫做部署方面呢佢都適應唔到。 係 呀，明明平時啲波係咁樣喂過嚟㗎嘛，或者有啲即係已經夾咗成季嘅partner。咁你一換返國家隊，你就算用返同一個套路，個波呢傳過去都唔到位嘅。 呢個世界呢暫時我見到一個球員呢係踢自己嘅球队啦，以至系踢国家队都踢得咧好出色，因为咧佢嘅进攻套路咧系无人能挡嘅，就是、哈兰德啦， 系 因为真系佢踢挪威国家队都系咁踢嘅啫，都系踢翻佢嗰位啊，嗰家波嘅啫。 其实睇佢啲片咧， 即系曼城又踢翻嗰一家波嘅啫。 系啦，其实睇佢啲片点解话咩咧，就好笑，因为佢咧嗰个佢冲嘅时候咧。嗰啲后卫要拉佢，淨係拉佢三秒都拉唔到。 係啊， 啲后卫呢要冲过呢都俾佢撞开。 同埋我几鍾意佢唔跌囉。即其实好多人都要用啲超技术去防守。 用超技术都佢都唔跌嗰下真係犀利。 而佢好刻意唔跌嘅经常都。呢个系我几欣赏呢位后生仔。其实啦，讲真，我入球能力咁高，我少少演出啦，即系左脚踢右脚，跟住你又掹到我件衫咁啱，因为 咁喺禁区嗰度我就跌噶啦， 咁好重要啊！嗱，你有冇掹衫？你有，我又真系跌低咗，系咯，你冇理我点解跌低，因为你掹衫， 咁我12码就顺理成章啦， 即系好少咯，即系唔系话夏兰特冇呢啲镜头，都有啲叫做插水嘅镜头，但系真系唔多。我几欣赏呢位年轻嘅球员吓。 系咁啊，佢即系前途无可限量啦，而家都仲系非常年轻。好啦，咁啊继续睇啦。英格兰咧就喺第四嘅，咁啊另外第五就比利时啦。咁啊再睇翻咧，其实喺西班牙啦，其实一直以嚟成绩都几好嘅。咁啊第十，葡萄牙就喺第九嘅。但相反，如果你望翻哇德国咧就喺15，其实德国都跌得几犀利，因为近呢几年冇办法成绩真系。即系差下， 有少少青黄不接啊！ 系啊，有少少，冇错。 国家队嚟讲， 系啦。咁如果你话亚洲嘅亚洲一哥咧，就暂时咧就都系日本啊。佢咧就啱啱入到二十位啦，啱啱入到二十位。咁另外咧就前亚洲一哥咧。伊朗啊，伊朗其實咧就係低兩位嘅啫，咁啊22。咁 伊朗好過南韓啊，依家 伊朗好過南韓啦。南韓而家咧其實喺亞洲排名嚟講咧，亞洲排名佢就排第四嘅。咁如果你國際方面咧，佢排到第28嘅。咁澳洲就27。咁都系嗰句啦。 但澳洲進步好多嘅， 澳洲係 用咗十年嘅時間。譬如當我哋第一次喺電視機接觸，譬如澳洲職業足球聯賽叫 A League 啦，嗰陣時真係好流㗎，即 係 所有波都係。叫做高 Q 大棍踢上去，有少少英式嘅放味咁样踢啦。咁但系咧，依家今时今日，譬如佢嘅中前场线咧，其实有一个叫詹美麦卡伦啊，入球能力好高，跟住防守能力亦都做得几好咁样，即系入得亦都防守得宜咁样。所以澳洲有个咁嘅成绩，我亦都有啲唔诧异。澳洲咧有啲似以前嘅美国队嘅。 系、哎、啊，其实我啱啱就想讲美国，美国咧由你谂下，我谂20年前到啦，即系 世界杯嘛，你上堂系咪？ 由嗰陣時開始真係咁跑上嚟啊！跑上嚟意思即係話佢嗱，佢而家喺世界排名嘅，佢排11嘅。佢、 嗯、 美職聯其實亦都坦白講，越搞亦都越出色嘅。 咁多球星過去， 多球星啦。咁、嗯、佢自己本身美國隊個實力亦都越嚟越越嚟越做得好啊！即係絕對係一班黑馬嘅朋友嚟嘅。咁、 嗯、 所以睇下嚟緊嗰個世界排名有啲咩變化，又會同聽眾一齊再望一望。 好，咁啊轉個角度咧，講下啲轉會市場嘅消息啊。頭先咧，小白都講咗好多咧國家隊嘅排名啊。咁講埋呢個亦都關美職聯事啊。美職聯嘅球隊國際馬密咧，早前啊炒咗咧呢個菲立利維利啦，你都識㗎啦，呢個菲立仔咁樣，終於咧揾到新嘅叫做教頭啦，正式宣布咧聘任啊阿根廷嘅名帥啦馬天奴咧擔任教練，意味咧呢位60歲嘅前巴塞主帥咧將會第三度同美斯合作啦。 嗯 咁啊，兩人關係亦都好啦。咁啊，頭先都有講話，喂，點解美職聯好似好多人踢咁？大佬，你美斯又去踢，跟住咧，阿馬天奴咧又去教波， 係啊， 咁人哋。即係會學習你噶嘛， 甚至乎將嗰啲即係戰術上面如何立體嘅戰術咧、啊，都帶到去美職聯入邊啦。 咁、啊、人哋本土即係美國嘅球員咪學識咪將呢啲學翻嚟嘅技巧或者戰術咧，就擺翻喺國家隊咯。 係啊， 咁就係咁簡單。 同埋佢哋都美職聯都幾有資源去到做呢啲嘢嚇。 係咁啊，講埋轉會窗咧，咁啊阿仙奴啦，咁啊阿仙奴咧就簽咗呢一個夏維斯啦嚇，咁啊正式打造咧煲張咁形容啊鑄造呢個黃金中場，點解咧咁啊阿仙奴嘅正前锋位置咧就有加比尔哲西斯啦，咁啊翼锋咧有布卡约沙卡啦，咁啊即系马天里尼啦，杜沙特啦，咁啊阿迪达咧即系阿达哥咧，言下之意啊，相信会安排咧夏维斯咧踢翻中场嘅，同呢、這个奥迪加达啦，同埋咧新加盟嘅呢位中锋咧，连成一个中场线啊吓，咁啊唔使再做一个假九号嘅位置啦。咁啊睇下维斯有冇一个好嘅发展啦。不过大前提系咩咧？即系依家咧就排阵咧排得好靓嘅，但唔可以受伤。 系得系啊，一个伤咗个阵咧。又会转一转啦。喂，如果你话讲转会咧，不如睇埋啦。中国国脚啊，阿大卫俊咧，咁其实佢之前咧就喺深圳队嗰度就有啲即系风波啦。咁啊，呢个风波都过一段落啦。咁佢亦都正式咧就加盟上海申花。咁啊，亦都喺上海嘅体育场嗰度咧就主场球迷见证之下咧，九号球衣、啊，咁、嗯、啊叫入乡随俗啦。咁啊，大卫俊咧亦都以上海话咧就同主场嘅球迷咧就 say 个 hello。 上海话点讲噶 ？Hello。hello 啊 ，Shalom， 我净系识讲测嘢啊，食饭系， 我真系唔知道。 福建话我识。 睇翻啦，主场地标战啦，咁啊，上海就会对呢个天津津门虎啦，咁上演呢个地标战嘅，咁啊，睇下大卫俊啦会有好嘅表现啦，咁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啊，近排其实叫做中超都风波连连噶，即系之前练身，跟住又有啲即系踢波嘅问题啦，咁希望就正头正路踢翻啲好波，俾翻。啲啊，即系叫做球迷朋友咧，欣赏下啲好波咧，就系、是、正嘅。 梗系要啦，喂，我讲少少呢个杭州亚运会啊，咁啊9月23号就正式开幕啦。咁啊喺港队方面啦，咁啊今次亦都去升级嘅阵容嚟嘅。 系， 咁啊当中亦都包括咧就系大家熟悉嘅张家朗啦、何思培啦、江文蔚啊、谢影雪等等，即系羽毛球啦、剑击方面咧都会系强阵出马吓。咁啊都要提翻啦，除咗系头先讲过嘅剑击之外啦，咁如果你话系。目前啊，譬如滑浪、风帆、柔道、空手道同埋游泳，包括咧就系马拉松、游泳，咁啊都已经陆陆续续公布咗啲名单噶啦。咁、但系你话譬如乒乓波啊，都未正式落实嘅。不过喺东京奥运会得奖嘅，譬如头先提过嘅张家朗、刘慕常、杜海林、李浩晴同埋苏慧音等等咧，咁啊亦都会咧就系帮香港啊出战呢一个杭州亚运咧。 呢啲基本啦， 呢啲基本噶啦。 香港嘅女兵团咧，头先你讲譬如杜海琴啊嗰啲mini 啊。嗰啲其實都打得好好，亦都好有默契啊嚇。咁啊睇下即係戰術運用嗰度點去又攞好啲嘅成績，因為咧有陣時打團體女兵賽咧，你個佈局好緊要㗎。 係啊， 即係有陣時你主攻嗰個咧未必係打先發 的，有少少猜包剪揼嘅感覺。 係啦，講得好好，小白呢、這個形容非常非常認同，同埋非常非常妥貼啊。咁所以即係喺大家夾咗一定嘅默契底下，至少你知道你永遠都係做剪刀嘅話。 嗯， 你吹嗰把剪刀麻烦你啲，你永远做包嘅话咧，你就包实人哋个揼，即系呢个系好重要，所以往往有阵时候我哋叫做喺团体赛啦，特别喺乒乓波嘅发挥咧，就有好成绩系咁嘅原因。咁睇下另一方面啦，咁睇埋男将啦，王振廷啦，可唔可以打得好少少啦？咁不过调翻转头，即系我哋最大嘅对手一定系国家队，因为国家队真 系 好强啊！喺呢个小球，即系特别系乒乓波、羽毛球呢啲咧，咁睇下有冇机会喺杭州亚运咧，即系我哋都有啲好嘅成绩啦。 好啊，好啊，到时再同大家分享。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煎熬。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茶，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检细看。有创伤一解，到最后我烧光了火茶，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是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课堂？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翻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纵已没再光烈仍不枉，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陈晓东烧光了火柴，今日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星期五船仔有咩讲？ 最近头即系寻日啦，我哋都有讲到买机票呢一样嘢，哇，好贵啊，觉得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原来有一个富一个唔系算富豪啦，就是、一个商人啦，咁佢咧就买咗一个佢话人生最值得投资嘅一样嘢、哦，就系、是、终身机票啦。咁、 哦、 佢就喺33年前咧用咗大约29万嘅美金，即系香港嘅226万咯，系啦系啦，咁、就买咗一张终身机票。 哇，佢廿几年前都几 有錢喎，有二百幾萬，佢做到好多嘢。廿幾年前成日聽啲演藝嘅前輩講咧，佢話：，哎，太子道買層樓啊，都係50萬港紙啊，依家千幾萬啊，呢個就係我人生最好嘅投資啦。咁樣呢啲嗰啲啊，係 啊，但係佢係買機票， 係咯係咯。 系，我都覺得佢呢個投資，因為佢話佢譬如33年， 佢仲對間航空公司好有信心， 係啊， 係喎，係 呢、這個真係啊， 咁 呢啲好難講 啊，呢樣嘢真係、啊。 咦，不過咧以香港嘅嗰間航空公司嚟計咧。其实都玩咗好多年 了，都系系嘅。 即系如果你话佢 day one 即系香港嗰间啦，绿色嗰间啦，我唔讲边间。咁你话我第一日就支持你，我买一张终身机票，求其讲一个价钱，100万港纸咁样先算啦。咁其实你一路搭咧，呢家都起码搭咗廿几卅年啦。 吓系啊， 咁你廿几卅年 抵玩嘅。 咁啊，你佢系咁飞喎， 但系佢飞嘅时候佢系坐咩 class 噶？at least 都有個 business class 俾翻佢啦，係嘛？商務咁樣。 我唔知係咪商務，就算你坐 econ， 你真係路飛咧，路飛咧，即係 one piece 個路飛啊，偉大嘅航道。不其實都係抵玩喎，你諗下。 都抵玩。 即係琴日咪講過一次話，你飛大阪都講緊4-5千蚊。 四五千蚊啊！係啊， 係啊，我當你一個禮拜飛一次。 佢係飛咗，佢係飛咗33年啦，就飛咗3700万公里。 哇！ 其實係賺好多，佢話係。佢淨係換呢一個飛行里數咧，已經係有呢一個蘇丹國王先有嘅禮遇啦。 喂，但係佢咁樣買咗終身機票，仲可以換翻 miles 嘅咩？咁咁著數嘅咩？ 其實都唔需要啦，係嘛？ 唔係喎， 佢本身佢都已經 係啊。 即系俾咗钱啦，佢都系， 但系 佢仲换咩咧？ 佢系有好多嘢换啊，例如就入住呢个豪华嘅酒店啦， 咁呢啲系啊， 体验一啲为期几个礼拜嘅一啲游轮啦，咁、有时佢话佢会用一日啊，佢用一日就兑换咗$50,000嘅超级市场嘅礼券，咁、就我嚟买嘢， 系， 咁、我又觉得喂，其实真系有几抵、啊，即系除咗系换飞，即系除咗系有个好好嘅飞行体验之外， 我哋明啦，即系佢先摆咗笔钱喺度。而佢嗰個投資嘅發展咧，係喺航空業界入邊嘅呢個 side track 嘢嗰度套現咯。 係啊係啊，哦咁佢好聰明喎。不過當然佢調翻轉頭就好似咧為到航線去打工啦，因為佢唔飛咧。就唔會有嗰啲利數啦， 佢唔飛 冇嗰啲利數咧，亦都換唔到你頭先講 超市禮券都冇啊， 超市嘢啊，或者住呢啲五星級嘅酒店， 佢一定要飛， 係啊， 病住都要飛。 佢係嗱，佢係誇張嘅，佢同佢太太咧話飛咗120次。 咦喂，咁之前譬如 度蜜月， 譬如 COVID 嗰陣時。咁佢有啲航班少咗，咁佢点啊？焗飞定可能真系要休息？咁佢都影响佢收入、啊。 系啊，但呢个叔叔其实都唔后生噶啦，我估都 系啊。佢系本身都系好应该有钱嘅。 哦，咁啊系，咁啊系， 有钱嘅。 佢唔等住嗰几万蚊嘅超市礼券开饭嘅。 佢话佢一早已经有钱买呢一个私人嘅飞机，但系都宁愿系坐呢一个嘅终身机票。 咁、 啊， 有私人飞机 maintenance 系一个价钱啦。 系啊，咁同埋呢个，我又觉得其实佢纯粹系就个航班，咁佢中意几时飞应该。如果佢間航空公司，其實佢間航空公司都幾大， 係 應該係有好多航線可以選擇嘅時候，咁其實都我都覺得幾唔錯。 有陣時咧，我睇呢啲報道咧，因為我哋隔咗一陣睇噶嘛，即係我都有睇呢個報道啦。咁有啲平台推送出嚟啊，我成日都有少少陰謀論。其實係嗰間航空公司咧，就揾咗佢尊貴嘅客户出嚟咧，做一個咧即係真實客户式嘅賣廣告咯。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哦 即系我系真实客户嚟，嗰阵时有啲金融机构都咁样讲噶嘛。点解我可以成为舞台王者？系我系乜边个边个真实客户系我咁样。咁你喂，咁你赢晒噶？ 系啊， 佢信任度好高，因为佢真系用紧呢一样嘢，而呢一样嘢可以帮佢一步一步致富啦。如果讲金融机构，但系调翻转头呢个。飞机公司亦都系咁样咯，喂，你谂下佢起码咁多年冇执啊，系咪啊？ 咁你又咁样谂又冇错嘅，咁但系如果我系嗰个富豪嘅话，我有钱我都可能试下买呢个，因为有几特别呢个体验，你可以试多啲唔同航空公司，因为佢话佢净系因为飞不断飞咧，佢系经历过好多飞机上面嘅事嘅，例如佢见过即最 sad 佢就见过四个人离世啦，但系有好多好人好事发生咗，咁呢一啲体验我都相信系好难先可以接触到，咁如果有机会都可以买，系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八点十三分，这个环节继续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早晨 ，Dicky。 Hello， 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是星期五愉快，今晚美股都升啊，咁啊升边个呢？升道指啊，咁啊都高开嘅，咁好似文说都啊，市况都继续迎嚟一个比较好啲嘅高位整固喺美股方面。咁调翻转头，港股啊有少少唔争气啊，港股琴日咧要跌237点啦，再穿19000点嘅水平啦。咁啊，报章形容咧科网股同埋内需股咧就挨沽咁样。好啦 ，Dick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环球嘅金融市场。以至港股的表现啦，唔该晒， 真系冇办法嘅啫。我哋嘅港股都系点啊？都系做翻我哋应有嘅角色，就系、是、一个私人咯，因为独潮水啊嘛， 系啊。 咁啊，即系，唉，冇办法噶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寻日先至即系苦口婆心都再同大家讲，真系要分散一下啲投资噶啦，即系唔可以再死守喺个港股嗰度。咁好啦，咁啊，港股寻日就都系疲弱啦，咁啊，当然寻日都已经朝头早都有讲噶啦，就系、是、话。喺即係呢一個歐洲央行年度會議裏面咧，咁啊各國嘅央行嘅官員又出嚟講嘢啦，咁啊繼續阿巴威爾都繼續講嘢啦，喺即係喺過去呢兩日，咁啊當然其實講嘅內容咧都係已經係講下講下都已經變咗舊調重彈㗎啦，因為都係嗰句咯，嚟緊咧剩翻嗰四次議息會議，睇嚟咧都逢差逢差嘅機會都比較大，即係點樣咧？嗰四次可能係會係加一次息停一次，又再加一次又停一次，咁呢個機會咧都相當之高啦。嗱，不過咁即係講到咧呢一個美國經濟數據咧，哈，你真係唔抵得佢嘅，又真係幾勁嗰隻嘅，因為咧尋日咧就有一個即係都幾令人振奮嘅一個數據咧，就係呢一個第一季嘅國內生產總值。咁呢一個數據咧就係呢一個修訂咗，咁啊第一季咧就大幅咁向上修訂，咁啊比市場預期好好多。因為嗱，通常呢一啲數據咧都會有個初值經修訂同埋中值嘅咁樣，咁最後呢一個數字咧就比之前咧嘅呢一個數字咧，即係勁咗好多咯。咁啊 1.3% 修訂咗咧，就去到2%，比市場預期1.4%咧係高咗好多。咁啊，當然其實比起舊年第四季都放緩咗啲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比咩？比同預期個數字好好多啦。咁所以簡單啲講一句啦，即係經濟好好啦。咁經濟好好噶，咁就業市場又唔係曳啦。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咁啊即係一句講曬就係點樣咧？就算係加息咧都頂得住嚇。咁啊係啦，頭先就講話就業市場，咁大家都知逢禮拜四都有嗰、那個即係新申領同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咁新申領嗰個咧嘅數字咧又比係預期少。咁啊簡單啲講咁啊都。唔係差囉咁樣，咁所以個股票市場亦都做得比較好啦。咁 Nike 啊啲業績又比較好，唉，即係當見到 Nike 好嘅時間呢，就見到諗返呢就係李寧呢又喺一個低位嗰度呢，都真係又係幾大相徑庭嘅成件事度。咁所以即係都係兩個市場都真係表現都幾唔同囉。不過咁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呢，內地政府都完全意識得到呢其實經濟疲弱㗎啦，咁所以貨幣政策嗰度就做咗嘢啦，咁而家國務院咧都講啦，就話即係嚟緊都要點啊，推出一啲針對性嘅措施咧，係促進一下一啲家庭嘅消費啊咁樣，咁啊即係都係有機會咧，可能係有條件咁樣咧，就係將即係部分嘅貿易區咧，即係擴大開放嘅咁樣，咁啊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招就出緊嘅啦，咁睇下可唔可以真係有機會咧，就令到即係。個別啲行業受惠一啲啦，但係畢竟始終嗰個大環境大方向就係話，就係尋日講嗰個話題啦，就是、全球各國嘅央行咧面對住通脹嘅壓力都係即居高不下咧，咁但係與此同時經濟表現亦都仍然相當之強勁啦，咁加息嘅步伐速度力度咧就會比市場之前預期咧係大同快啦，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咧，人民幣咧就繼續咧都係弊啦，咁啊繼續都係偏弱啦，咁啊離岸人民幣都跌到去7个月嘅低位啦，咁唔多唔少呢一啲嘅情況，點都會係影響咗成個即區內嘅股市嘅氣氛啦。咁啊，再者咧，亦都即見到，就算你話誒，琴晚啲即中概股啊、金融指數啊、ADR 啊，即表現都係 一般般，咁啊都反映得到，即係我尋日講個情況啦，即係去到廿天，但到廿天線，咁又已經好似就冇乜力水嗰只啦。咁睇嚟咧，就真係暫時咧，即係偏遠嘅格局咧，港股咧都係好似都係暫時都難以避免啊。 嗯，咁啊嚟到咧六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啦，亦都可以話咧，即係經歷咗半年啦，港股咁喺藍籌股入邊咧跑得最核突嗰一兩隻咧，就係頭先的其有提嗰個體育用品嘅。板块啦，其实两只都行得差嘅，咁琴日李宁再急跌多 6.4% 啦，咁跌嘅原因何在？有冇机会咧喺第三、第四季咧迎来一个复苏咧？特别系都有啲憧憬嘅，譬如九月尾啦，就系呢个杭州亚运啦，咁一有呢啲体育嘅盛事嘅时候咧，通常呢一类嘅体育用品股咧都相对会做好翻少少，有冇一个咁嘅希冀喺当中咧 ，Dicky？ 嗯。 即系个机会就未必话太大啦。当然，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炒下啲概念嘅话咧，即系通常以往啊吓，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一啲再大型啲嘅体育盛事嘅时间就。即係炒概念股都應該已經係炒緊添啦，都已經。咁但我諗都係講緊，即係擔心，即係整體無論係即係需求啦，以至到整體嘅盈利嘅能力啦。咁不過咁，即係亦都客觀啲講，跌到嚟呢啲水平咧，即係寄望住，即係都叫做好多負面嘅即係因素都叫做。反映緊啦，咁但係畢竟咧就真係內部，即係外部需求疲弱，即係出口嘅需求都係疲弱。就算人民幣而家都係一個比較偏低嘅水平，咁但係內需咧，咁嗰個需求就真係比較疲弱一啲啦。咁即係大家都明白啦，即係而家即係國內嗰個環境就係、是即係就業嘅情況就唔係太理想嘅，尤其是即係青年人啊嚇，即係嗰個失業率都比較高企。咁呢啲原因都係即係導致到頭先提及嘅板塊咧嘅股價咧，過去呢段時間持續咧都係比較低埋一啲嘅其中原因咯。 嗯，咁最後同我哋一齊跟進埋只港交所啦，因為咧有會計師事務所咧都調低咗香港全年 IPO 嘅集資額度啊嚇。咁睇翻上半年咧，其實咧港交所咧就暫時全个世界入边咧，全球排第六啊吓，咁首五名咧，包括上交所啦、深交所啦、纽交所啦、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啦，同埋纳斯达克嘅，咁啊排第六咧就好似削削地啊，老老实讲一句咁啊，Dicky 交俾你去讲下，因为嚟紧咧港交所都动作多多嘅，都锐意革新啦，譬如今年咧十月咧就会推出呢个新股嘅结算平台啦，咁另外咧港交所亦都有机会咧同北交所去合作咧，就叫做挺北加 H 上市咁样，都喺度研究之中啦，咁啊呢一类嘅动作有冇机会令到咧交易所都做翻好少少啊，咁啊交俾 Dicky 讲埋啦，唔该晒，嗯。 好啊，咁啊，讲到港交所，即系你话阿布扎比都过埋我哋头咧，就真系好少见嘅呢、這个情况都吓、即系头先你提及嗰啲名咧，本来都系啲叮当码头嘅交易所啦。 系 咁啊，无论如何，头先讲咗两样嘢嘅，哦，咁第一咧就系嗰个叫做 FINI 嘅 FINI 啊，咁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全面革新，即系所谓 IPO 嘅结算嘅程序啦，咁样。咁啊，好唔好咧？正唔正面咧？咁我諗當然啦，對於一啲上市嘅新股，甚至乎對於散户機構投資者都好啦，都係正面嘅。個原因就係話縮短咗個整體嗰個 IPO 上市嗰個嘅過程啦。咁呢個當然係好啦。咁但係調翻轉，即係對於券商嚟講就唔好啦，因為咧所謂咧即係。借孖展咧息咧都係收少啲嘅，因為根本就唔使借咁多日啊嘛。係咁啊，再者咧，頭先都講話同北交交所嘅合作啦，咁即係客觀嘅事實都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就咁講大市，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到，即係港交所嘅盈利咧，主要都係嗰幾範嘢嘅，即係一就首次公開發售啦。收購並啦，一啲即係企業嘅一啲嘅融資嘅活動啦，仲有咧就係整體咧大市嘅成交啦，咁樣咁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琴日歐都講啦，哇！即係講你嘅港股咧，成交金額嚟講咧，都真係相對地係低迷。咁仲有咧，即係近期嚟講就啲新股嘅表現咧，都唔係近期啊，過去呢段時間啲新股嘅表現即係。講得直接了當啲啦，即係唔跌穿招股價咧，都已經係即係哇，即係笑逐顏開咁嗰只啦。咁啊，基本上就完全都唔成氣候喎，即係 投資者散户基本上都唔會話而家走去無端端走去抽新股嗰隻咯，即係已經完全唔係嗰回事。咁所以就只可以講就係都需要啲時間去慢慢去修復翻呢個疲弱嘅市場氣氛咯。 嗯，咁啊，總的來說就市場都睇下可唔可以迎來咧七翻身啦，因為咧六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傳統智慧就五窮六絕七翻身，咁啊希望咧七月咧迎來一個新嘅氣象、新嘅開始咁就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 咁望啦嚇， 係應該係咁嘅。OK， 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係週末愉快啊！多謝 Dicky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好嘛？多謝你，嗯， 拜 拜。 毛毛虫虫何时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便懒惰，连鱼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痛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生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唱字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部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要聚焦啦吓，咁啊呢、这个二十六 周年庆回归， 系 咁啊，七月一号啦，咁啊，明天就系啦，有1400间嘅食肆啦，咁啊，七一节咧，咁啊，希望市民就食得开心。咁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跟进过噶啦，咁啊，依家咧攞住成个 list 咧，就同阿船仔啦，同埋同阿小白咧去睇下有咩啱你哋脾胃可以食下咁样啊吓。咁啊，有呢、這个烧肉啊，即系日式烧肉嘅 buffet 啊吓。咁啊，七一节 ，OK 喎、 哦、，OK 喎、哦， 哇，平时都排队噶咯， 你呢个几中意食噶？你话你中意食佢啲饭系咪？ 系啊， 中意食嘅，我帮你睇咗啦。 好搞笑，烧肉中意食饭， 我都系嘅，我都系嘅。嗰、那个紫菜拌饭好似 小心睇条款啊吓，因为咧嗱，佢有阵时咧即系都衰嘅，点解咧？平時咧，佢有陣時做啲優惠嘅時候咧，佢嗰個飯咧係唔需要再額外加錢，可以俾你追加嘅，可以俾你追加嘅，係啦。 咁依家有節有冇得追加咧？就自己去 自己 睇 啦，自己睇啦。 即係意思係咁，咁但係即係估計就。即係拉上補下啦，理論上即係除咗 gimmick 之外咧，都真係想大家食得開心嘅。咁啊有酒樓集團咧就七一節就食呢個象蜜蚌咁樣，原價咧就$598一條嘅。嗱，聽住呢個冇條款，節實咗咧$424一條。 嗯， 咁但係你咧就要睇下條象蜜蚌幾大條啦。嗱、個條款喺度，究竟係三斤啦、啊，定係一斤啦、 啊， 定係好似我手臂咁粗啊？ 佢冇寫 啊，佢好似。我手指咁幼啊！ 有張圖咁樣咯，圖文不符啊！ 係啊，咁圖嘅嘢你放大縮細點知啊？你點認到象蜜蚌幾多斤啫？ 嗱，長長短短粗粗幼幼，我就唔喺度講啦。關於嗰個象蜜蚌，OK， 咁啊，主角嗰度我哋講鮑魚好嘛？ 都得， 個個都中意食鮑魚噶啦。嗱，鮑魚又係啦，有一個鮑魚宴咧，咁啊，四位用啊，七一節咁啊，原價咧$668啊，折後咧就$474咁啊 ，OK 喎，啊有啲。我觉得睇完个菜单都还可以，可以一家大细去食食佢。 攞叉锯嗰只嚟噶，定 系啊？类似系咁，同埋咧，其实佢个优惠延伸咧系七月一号去到七月31号嘅。 哦， 咁啊，饮食界嘅立法会议员咧张宇仁亦都表示咧，今次优惠反应热烈咧，不排除再加推，咁梗系好啦。 系啊， 系又优惠梗系好啦。 优惠冇话俾佢停嘅， 系啊， 系咪先？ 唔应该停添啦。 系啊，由七一玩到十一，我就建议啦。 系啊，你呢个提议相当之好、啊， 冇错啊。我可以做议员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国安法颁布并且实施三周年，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国安法令到社会恢复秩序，发挥定海神针作用。至于市民是否明白国安法的红线，张国军认为需要透过案例和法庭判词，让市民对条文有更深入理解。张国军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律政司正是就国安法案例制作汇编，期望让本港法律工作者有便捷工具，更容易准确掌握案例。同时律政司亦都会透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向社会推广包括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辖下的课程和教材设计工作小组正是制作相关教材，相信可以在今年年底完成，并且推展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律政司成立名为律政同行的内部青年律师联盟，成员是部门内的青年政府律师，他们会参与法律专业活动和发展，介绍律政司的工作，参与其他法治推广活动。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联盟成员为七年以下工作经验的年轻政府律师，联盟计划在八月底或者九月举行招聘开放日，对象是年轻律师和法律系学生，下一步将会推展至中学生，加强与社会联系，方便律政司更早在市场上抢人才。 张国军又话，计划喺九月初率领年轻律师同法律系学生代表访问大湾区城市。多个月嚟多次外访嘅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喺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专访嘅时候表示，从多次外访同大型活动之中体会到要赶在前头，在疫后抓住发展机遇，以及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说过去一年主要从三方面落实和规划本港市场发展，包括香港与内地市场联通、香港自身市场发展以及新金融领域。他提到政府举办预习香港高峰论坛，以及发表家族办公室相关政策宣言，强化香港作为资产管理中心的优势，有助达到2025年年底之前协助不少于200间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的目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029点，是跌2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44.8，瑞士法郎0.9，加元1.326，人民币7.254，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7，欧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34美元，卖出190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凤德道去竹园南村方向，近日蒲岗村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智联道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唐人新村交汇处去翻元朗市方向，近住朗天路一段比较车多，近住朗天路的御豪山庄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散石湾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咁再提一提大家啦，7月1日由于有升旗仪式，咁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同埋龙和道去翻会议道方向，介乎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隧道嘅湾仔出入口啦，至到菲林明道嘅路段仍然封闭嘅。咁由于有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而家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每样嘢都系要向好嗰面谂咯。其实每一件事发生，无论佢一件喺你心目中系好事或坏事，佢都会带一啲嘅好处俾你。即系可能你呢件事，你发咗嬲或者嗰件事唔顺利，但你过后之后去谂下，其实佢可能都会带一啲得着俾你。 最美一望还未闭。 Hello， 我是李浩林，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嚟啦，我都做得到。今日系做啲乜嘢啊，船仔？ 今日咧就想大家一齐分享一种提神嘅方法，令你翻工嘅时候唔想瞓觉。 好简单啫，当你攰嘅时候咧，第一最简单系伸展啦，第二咧。HIIT 系跳一跳嗰啲 系啦， 叫言之舞啊， 系啦。而家咧好多即系网上面你求其揿个掣咧，都系一扎噶，男女老幼都有唔同款式嘅。咁你就可以揾一个你自己觉得最养眼嘅，咁啊放喺个台头嗰度，然后咧就喺张台隔篱个走廊仔嗰度咧 跳几下， 跳几下，喐几下，即系个人一 move 咗之后咧，你发觉啲力量就涌晒出嚟噶啦。 咦，即系同寻日嗰个神光做得到可以 merge 埋一齐？寻日嗰个系拉筋啊嘛， 系， 你眼瞓都可以拉。拉下筋，舒筋活络，咁你咪醒咗啦。 系，你都会拣拉筋系咪啊？ 系啊，系啊。 嗯，我会拣咧，收到啲来电不明嘅电话，我就会醒噶啦。我近排咧，成日八点零钟咧就会有一个三字头嘅电话打俾我啦。咁但系我做紧节目噶嘛， 系啊， 我真系好 咁奇怪。 其实我好嬲啊，一见到三字头咧，我就成个人着咗啦，唔止醒咗，系成个人着咗啊。咁样好啊，你朝头早就打俾我啦，我见到我又唔听。我就已经好嬲啦咁样。哇，一日入面呢真係收好多呢啲电话。 对啦。其实眼瞓呢你可以 test 一个你嘅 friend 喎。 係咪 第一同佢讲你联谊下啦。 係 第二就係同佢讲你好眼瞓啦。跟住第三就同佢讲你而家打电话俾我同我倾下偈。 哦。 闹醒我。 咁转个头我听呢三字头电话啦。佢话啊先生有冇兴趣买中山楼。咁我就同佢讲话我好眼瞓啦咁样。咁我唔知系咪一个提神嘅作用啦。咁总之呢今日呢 Happy Friday 啊，希望大家过得轻松同埋过得醒神一啲啊。 唔知大家对住着住制服嘅护士有咩印象呢？我就觉得佢哋好温柔啦。不过原来制服唔单止会影响其他人嘅印象，连着住制服嘅护士都会因为着住制服而变得温柔。想唔想知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制服会俾周遭嘅人带嚟一种既定嘅印象，亦都会令本人觉得自己应该要成为一个适合着呢一件制服嘅人，就好似系护士咁。当佢哋着起护士制服嘅时候，因为普遍嘅印象就系温柔善良，所以当佢哋对待病人嘅时候都会比较温柔。呢一个就系比马龙效应啦。比马龙效应主要系讲一种实现自我预言嘅心理现象，就系信则有，不信则无。讲白啲咧，就系相信自己会成功就会成功。所以如果你是家庭主妇，其实都可以试下将围裙作为自己的制服。当我们穿上围裙的时候，可以将我们的注意力全力放在家务上面，可以令我们的效率更加提升的。原来制服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成功，大家不妨试下整一套自己的制服，迈向成功啦。 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山过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见上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梦不美就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线上一生创伤冷眼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眼泪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愈合已久好好的伤口别挖开，人有回忆眼泪再落言，羡慕最坏片段再上演，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绝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慢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当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文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下观到仿似谈论数学，都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会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如能忘掉总被牵挂，间结又容易锻炼，在每天可歌可泣的别记起美满人生，放太美的甜到后镜上那样看远一点，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绝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慢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 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其太过认真不可救，如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望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好款，未来新世界怕被结果。掉你披过的上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 认识下呢个名字啊，佢叫做林志乐，有呢首作品叫做《忘记趁早》。现在系8:48啊，系时候咧听一节晨光警星啦。 晨光警星。早晨，各位听众，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嘅 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Gloria。 诶、，Gloria， 上次咧同大家分享完假冒官员同埋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嘅资讯啦，今次会同我哋听众分享边一类型嘅骗案呢？ 今日咧，我会再次同大家讲解咧同投资相关嘅骗案。咁我会讲解一下咧一般投资骗案嘅手法，之后就会再讲下咧最近常见嘅投资骗案系点样样，仲会俾啲咧防骗贴士大家添噶。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一般嘅投资骗案手法，唔知道系点样嘅咧？ 我哋咧留意到喺最近嘅投资骗案里面，骗徒咧大多数会利用一啲社交媒体平台去接触受害人，甚至会以一啲靓仔靓女嘅形象咧向啲受害人嘘寒问暖。在成功攞得到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呢，这些骗徒就会向受害人推荐不同种类被宣称为一些高回报低风险甚至是保本的投资工具，去呃啲受害人呢透过一些假的网上交易平台作出投资。而部分骗徒所推荐的投资产品呢，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的。咁亦都有部分嘅騙徒咧，會喺初期嘅時候咧，就俾受害人咧少少回報啊、甜頭，去引誘佢咧加大投資。 嚇！咁受害人係咪會賺好多錢先？ 咁就梗係唔係啦！喺受害人投入所有嘅資金之後咧，騙徒咧好多時候就會銷聲匿跡，而佢嘅本金啊、所有嘢咧都會冇曬噶啦。好多時候咧，騙徒同受害人之間咧，從來都冇見過面，甚至啊，連一個視像通話都未試過噶。 其实连样都未见过，真系追都追唔翻噶。咁最近嘅投资骗案，唔知道又系点样嘅咧？ 最近嚟讲咧，我哋留意到有好多案件，骗徒会利用一啲假嘅投资应用程式或者假嘅网站，去呃啲受害人投资落去买唔同嘅投资工具。咁主要咧就有虚拟货币啦、金融产品、合伙生意、商品、海外物业同埋一啲外汇嘅投资噶。 咁唔知道呢啲假嘅投资平台系点样呃啲受害人嘅咧？ 啲騙徒首先咧就喺網上嘅社交平台、討論區或者用一啲即時通訊軟件去發放一啲廣告啊、信息，咁裡面咧就會講一啲低風險高回報嘅投資嚟做招來，吸引一啲網民咧去參加投資。咁同佢哋咧就會推介一啲網上嘅投資交易平台啦，然後就會傳送一啲超連結或者二維碼 QR code 俾啲受害人。咁叫受害人咧点击落去呢啲超链接，就可以下载一啲假嘅投资应用程式，或者系去到一个假嘅网站。咁声称咧，受害人可以透过呢啲应用程式或者网站咧去进行投资。 受害人加入呢啲平台之后，跟住嘅步骤会系点噶？ 当啲受害人喺呢啲假嘅平台开咗个投资户口之后咧，咁就会有一个骗徒饰演一啲客户服务员，去指示佢咧将啲钱咧入到去一啲本地嘅个人银行户口，咁声称系用嚟咧增值你嗰个投资户口噶。 哇！咁啲骗徒又系点样吸引啲受害人去投资噶？ 好多时候喺开户嘅初期咧，为咗攞得到受害人嘅信任，騙徒咧會喺佢個網上投資户口度咧做一啲假嘅交易記錄或者係回報，咁令到啲受害人嘅户口咧資產上睇嚟咧係有所增長，但係實際上咧假投資平台上面顯示嘅資產值咧只係一啲冇意義嘅數字嚟㗎。 咁啊，即係點咧？嗱，受害人係咪唔可以將呢啲利潤套現㗎？ 梗係套現唔到啦！每次咧當受害人係想套現嘅時候， 騙徒咧就會叫佢咧交啲高昂嘅手續費，或者聲稱咧個系統出現故障去拖延呢個付款。咁通常受害人咧都會被禁止係由呢個假平台嗰度咧拎翻啲錢。咁嗰個時候咧，受害人先知道自己被人呃咗噶。 哎 ，Gloria， 我聽聞咧有時啲騙徒啊會連影都冇埋噶。 係啊，好多時候咧呢啲騙徒直頭連個籍口都慳翻，直接咧就失去聯絡。所以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结局只有一个，就是骗徒是不会给回任何钱受害人的。 嗯，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简单分享一下这些真实的案例，让听众明白骗徒是怎样骗人的呢？ 可以啊，那在两个月前，那就是四月的时候呢，就有一宗投资骗案。那这个案件的受害人呢，就是一个已经退了休的80岁婆婆。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总共损失呢是超过910万，有当中500万咧系婆婆嘅先生生前留俾佢嘅遗产，而剩低嘅咧就系佢自己成世储落嘅个人积蓄啊！ 哇，910万，咁啊真系好冇阴功喎！咁究竟骗徒系用咗啲乜嘢嘅手段，可以咁短嘅时间之内令到受害人落搭咧？ 呢单案件咧，其实骗徒就系方长线钓大鱼，时间咧就要推前翻去到上年嘅七月时间啦。当时婆婆在一个网上的知名楼盘网站呢，就为自己的物业刊登了一个放租的广告，在一个广告底下呢就留下了自己的手机联络方法。大概半个月左右，婆婆就收到骗徒呢由一个外国手机号码传送过来的手机短信。短信里面的骗徒呢声称自己呢是一个在美国任职投资分析师的华人，接下来就会去香港做事，咁啱就见到婆婆个楼盘广告，所以咧就想同婆婆租楼。骗徒其后咧就同婆婆一路咧就 keep 住联络，仲互相分享咧喺美国同香港两地嘅生活。咁除咗短信嘅沟通之外咧，有时咧仲会倾下电话噶。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骗徒系过咗几耐先至开始呃婆婆噶？ 系经过咗大概两个月之后啦，骗徒就终于进入正题啦。佢就同婆婆咧推介咗一个声称可以用嚟投资外汇嘅虚假手机投资应用程式，咁啊声称呢个投资程式咧可以帮婆婆赚到好多钱。咁由于婆婆本身咧自己就冇一啲投资外汇嘅经验，喺之前咧亦都同呢个骗徒咧一路倾偈，建立咗互信嘅关系，所以咧就信到十足，仲跟佢嘅指示咧喺一个投资平台上面开咗个网上投资户口。 点解婆婆一开始就要俾咁多钱落去投资啊？ 原因咧就系因为婆婆喺存啲钱入去嘅第二日，就已经见到户口里面除咗原本嘅200万之外，账面上仲多咗200万添啊！哇，呢个升幅咧真系好吸引。于是乎啦，婆婆喺上年嘅9月直到今年嘅2月期间咧，总共分咗27次，入咗总共接近890万，去到17个唔同嘅个人银行户口。在每次的存钱之后呢，婆婆都会见到自己网上的户口呢真的好像赚了钱。最高峰的时候还显示呢利润是去到5400万的。 哇，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赚了几千万。哎呀，真的哪里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咪是咯，啲钱就容易呢，赚钱就好难的。每逢听到这些案例呢，其实都令人心痛的。 Gloria， 咁唔知道受害人想攞翻啲钱嘅时候，系咪攞唔到咧？ 系啊，去到今年3月嗰阵时咧，婆婆咧就向骗徒咧就要求提款啦。骗徒咧就用唔同嘅原因咧去游说婆婆咧就唔好提款。直到今年嘅4月啊，仲发现咧自己呢个投资户口咧俾人冻结咗。咁样联络之后咧，骗徒仲要求阿婆婆咧俾接近800万嘅手续费，先至可以解冻成个户口。咁佢嗰陣時就諗自己可能俾人呃咗，於是同屋企人咧傾咗成件事啦，最後咧就報警求助啦。 聽完之後，其實我都覺得婆婆好慘喎。 係啊，婆婆喺呢一個案件裏面咧，總共咧就損失咗910万，當中有500万咧，仲要係先生留俾佢嘅遺產，剩低咧就係自己儲落嘅棺材本嚟噶。 其實咧，近年真係多咗好多唔同網上投資平台，同埋多咗好多項目可以投資噶。咁但係收款户口唔係應該係公司户口嚟嘅咩？點解係入落去個人户口嘅？ 係啊，呢個咧都係可以市民留意嘅地方。如果好地地一間打開門做生意，仲要係攞牌嘅投資機構，又點會連一個公司户口都冇咧？ 咁如果对方要求你存款去到一啲个人银行户口嚟做一啲投资用途，呢啲咧极有可能系骗案嚟噶。 翻骗徒咧真系好冇人性啊！诶 ，Gloria， 你可唔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投资嘅时候点样可以防止跌入呢啲嘅陷阱啊？ 首先咧，要时刻提醒你嘅身边亲友提防受骗。无论是自己投资也好啦，定是身边人投资都好，都要互相提醒。在投资的之前一定要谨慎三思，了解翻投资产品的性质。 是、哦、如果婆婆这件事早点跟家人讲的话，又或者家人早点发现，提一提婆婆，可能结局会不一样、哦。 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呢，偏安日日新，提醒身边人、啊。另外呢，千祈唔好随便去点击一啲可疑嘅短信啦、电邮或者网页里面嘅超连结，亦都唔好咧喺一啲不明来历嘅应用程式或者网站入面输入自己嘅个人资料，包括有银行户口资料、网上银行嘅账户啦、密码同埋信用卡资料。 系啦 ，Gloria， 咁最近咁多假嘅投资平台，市民其实应该点样分辨得到，唔会咁容易中招呢？ 真正的投资程式呢，只会在官方的应用程式商店，即是 App Store 和 Play Store 可以下载得到。如果你们收到自称是投资公司、金融投资交易平台，又或者是银行职员的信息，应该要主动联络这些相关的公司，核实信息的真假。千万不要乱咁点击这些陌生信息里面的或者广告里面的附有连结。市民也都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式防骗伺服 App，或者是网页版的防骗伺服器，输入这些可疑平台账户的名称、号码、收款账号、电话、网址等等，即时去评估这个平台的风险。 最后 Gloria 还有没有些可以呼吁一下听众的？ 除了自己要小心之外，还要时刻提醒你的身边亲朋戚友提防受骗。如果你有怀疑，应该即刻致电我们警方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今日好多谢 Gloria 嘅分享，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升269点，标普500指数升1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跌不足一点嘅，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61点啦，咁啊，至于贴士少少嘅新加坡港股期指低水40点，咁你话其他布友楼友啊都维持喺啲高啲嘅水平啦，咁啊美股方面继续做好啊，反而港股就真系争少少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收复失地咧？虽然低开少少，有冇能力咧做到个港股半年结啊？嚟到六月最后一日嘅交易天，有少少咁多粉色橱窗，上翻19000点嘅水平咧，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观察住大市嘅变化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大众开麦环节，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阿大众麦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今日朝头早我哋即系大众开庭啦，唔知道我哋倾下有啲咩官司咧吓？ 阿大众就系去开庭啲湿碎嘢啫，不过。啊！开完庭睇下，咦？报纸讲紧嗰单沙中线啊，有啲新闻喎、 哎。短桩系嘛？ 啊，佢咧就短短地啊，短嗰啲咁嘅打横嗰啲铁枝喎。我仲有啲印象，当年咧就揭发咗出嚟嘅时候咧，就见到一支支嘅铁枝咧，俾人哋剪断咗嘅。咁啊奇啦！咁明明一个建筑物，咁里边平时咧就系落。鋼筋啊，咩落石屎咁、啊、就嚇、啊，除非某啲私人屋苑拎得滯，就話主力牆都同佢拆咗啫。正式基建嚟講就冇理由啊，做一個咁大範圍嘅即係鋼筋都整好咗之後，點解會剪嘅咧？ 係啊，真係好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因為鋼筋嘅嘢剪咗，咁啊影響嘅嘢好多嘅喎、 哦。係啦、啊，嗱咁一睇新聞紙咧，就話誒點解告咗其中一層一浸嗰、那個？建築公司啊，你知佢哋有大半、二半、三三嘅數落去，咁、其中一個 level 係嘛，嗰、那個建築商咧就係、是、哦上法庭全票告啦，咁啊認罪罰咗40,000蚊咁嚇，咁睇翻啲工程嗰啲項目嘅費用，唉，你唔好話40,000蚊啦，400,000都真係好快就煙消雲散啊嘛， 4,000萬甚至乎4億都係過眼雲煙啦、 啊，係咯嚇，咁所以似乎就有啲聲音咧就話喂。好似查清楚未㗎咁樣係咪公唔公道咁、不過政府啊警方似乎都好快呢就係、是、披露咗咗其實調查緊嘅咁樣。 咁、哦、就好啦因為呢啲咁嘅聲音呢坊間都聽唔少啊。 咁、其實就好易即係普通即係我哋非專業啊查案人員諗下喂剪鋼筋怕死都唔係住喺山頂零山腰嗰啲人剪㗎屋企。 係啦。 咁嗰啲唔知系咯，啲劳苦大众咧就剪都唔系一个一晚同佢剪几十支嘅。 系啊，钢筋你谂下几重啊？你一个人点剪啊？一大班人齐心合力先做到啫。 系咯，咁所以即系查一查就应该不难发现当时当地啊有啲咩人系开工啊咁嘅样啊。咁啊总有机会即系以警方嘅。精明嘅头脑应该系可以侦破嘅， 系嘅啊！真相永远都系得一个嘅啫，睇下查唔查到啦。 啊，讲翻呢啲咁嘅工程啊，牵涉工程嘅罪行好，或者系奇怪的过失好啦，咁过往其实都陆陆续续嘅有嘅。如果你系好耐啲以前咧，就应该大家都可能记得有啲叫短桩案啦、啊。 哎呀，我又记得喎，做人越耐，听到呢啲案例越多啦、啊。 天气热就剪短啲头发，啲乜点解啊？啲钢筋又要剪啊，啲桩又要短啲嘅咧。 好彩佢系剪短少少咋，我咁讲啦，佢唔系铲青咋，大壮咪。 咁但系咧，落嗰啲桩咧，当年咧接触件案件嘅理解咧，就系、是、啊，原来咧。啊！落石屎就唔係以前乒乒乓乓咁嘅打桩機去打嘅，佢就喺相關嗰個地帶嘅地點嘅地盤咧，應該話嚇，咁咧就會轉一個窿啊，簡單講落去啦嚇。咁、然之後咧就倒一啲啊，即石屎啦，啲三合土倒落去。咁啊凝固咗咧，就當然中間啊夾雜住有啲鋼筋啦嚇、成為一條桩嘅。咁但係自不然咧個積咧圖積啊，或者係開頭嗰個起樓嘅要求咧。嗰支桩要幾深嘅？ 係建築師又計曬㗎啦，呢啲數字嚟㗎嘛。 係啦，正確啦。咁所以咧，應該就計到首先就將個洞咧、掘到幾深啦。 係啊， 咁啊先至啱嗰個尺寸啦、然之後就倒翻咧嚇咁多嚇、深度嘅紅毛泥係嘛？係 啊， 落翻去。 係、 好啦，咁有啲人咧就為咗唔知咩原因啦、都係財嘅有一個問題啦、金錢問題，咁就整短啲。咁整短啲咧，就有幾個問題啦、一咧就係、都叫做因為嗰啲係基建嚟啊嘛，總有一個政府機構咧過嚟就要檢視啦。 係啊， 佢首先咧就話要度，原來佢哋度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一啲咩電子器材射落去喎。我以為啲雷射光咁射落去， 攞把尺落去度㗎，真 係。係啊，真係抌把尺落去嘅。咁之後佢哋點做咧？就係、將把尺咧。中间剪短啲，搏翻一头一尾， 竟然有啲咁嘅事， 竟然都行得通、啊，即系人谂得出，做得到，亦都系过到骨、 竟然系人嚟帮我攞把尺过嚟睇睇先， 咁啲事咧就系、变咗去 監視定檢視定督工嗰啲人咧就被騙啦。咁、 嗯、 另外咧就賭石屎嘅。咁、 啊、 原來咧亦都係諗住嗱人哋諗住起幾深之裝咧，咁工程師好似小白你話齋計咗數噶嘛。 係啊係啊。 咁要賭幾多車石屎落去噶嘛？ 啊 咁死啦！咁咪唔可以少咗噶，如果人哋就問咯。 係、哦，你三十車嘅話，你二十八車已經滿咗，咁你嗰兩車 點搞啊？嗰兩車都仲玩，但係而家你爭成十車嘅， 爭咁多添啊！原 來係啊，咁點做咧？原來佢哋就指派咧某啲啲運泥車咧，就嗰啲泥咧因為佢唔可以凝固噶嘛，所以咪成日見到啲陀螺車就碌下碌下咁。 係啊係啊係啊！ 一驚住咧停咧，佢就跟住開始咧就硬化啊嘛。好啦。咁呢啲運泥嘅車咧，就走去海邊啊！真係嚇，即係高級電影咧，即係走咗去海邊，射落個海度。 哇！填海啊！ 好早，唔係明日係昨日。 係咯。 咁咧，於是佢哋就呢個減低啲尺啊，咁即係整短咗啊，跟住又倒泥落海咁嘅樣 嚇。 咁最終咧，始終咧都係紙包唔住火啦嚇，即係天網恢恢咁啊，拉咗啲人啊。 嗯。 咁啊，當中就自不然咧，即係一捉曬翻去調查，就梗有人咧就和盤托出啦。 係啊，係啊。 咁和盤托出嘅人有悔意咯，咁佢亦都願意轉做控方證人啊。 嗯。 咁當年有個助理工程師就咁樣咯，做控方證人咪指證翻曬唔同啊參與嗰件壞事嘅壞分子咯嚇。 係啊。 咁啊，一個二個就成之於法啦。嗯。 其實就好難呃嘅，我覺得呢個世界而家樣樣嘢都白紙黑字寫到明咁。咁譬如你頭先短裝嗰個 case 啦，咁啊個裝你刮窿，你又要知道刮幾深。咁個裝本身又已經鋸咗幾長。咁你其實樣樣嘢都有數字嘅，除非你即係所有 party 一齊同你一齊同流嘅啫。如果唔係都好難搞的。 有啲人就谂住，一封晒之后就乜都冇人知啊嘛，以为扫咗落地毡底咁，唉，呢个世界真系纸包唔住火嚟。 系啊，啱啊。 吓，咁所以而家呢啲咁嘅钢筋，睇翻转头就系点都有好多人参与嘅。咁啊，睇下警方调查点啦，就唔敢讲咁多啦，因为费事影响佢哋调查啦。 系啱嘅，咁啊，总之就系真相。又是得一個嘅啫嚇， 咁亦都近年咧，亦都係有啲誒類似工程都牽涉啲嗰啲誒起樓嘅嘢咧，就另外一種就唔係鐵啦呢次， 嗯 啊，就啲水啊， 係， 咁啊嗰啲叫做咩食水含鉛案咧？ 哎呀，食水含鉛啊，飲得多唔好嘅、哦，會失聲噶。 係啊係啊，哇！如果真係唱歌嗰啲就唔好啦，職業歌手飲咗啊鉛水，嗯，聽講啲專家。好多壞處 嘅 喎， 係啊，我靠把口揾食嘅。如果我把聲即係咁樣冇咗嘅話咧，我都開唔到麥噶啦。 我都記得睇過啲專家報告咧，啊 PB 啊嘛，唔知小學讀嗰啲周期表定係咩元素咁樣咁嚇，即係呢啲鉛咧，似乎有好多即係壞處嘅對人體嚇。咁但係點都好啦，嗱嗰宗案件咧，佢就唔係直接咧刑事檢控嘅，先咧。就開咗個研訊委員會，因為知事體大啊嘛，好、多個屋村咧，公共屋村咧都被發現咧、裏面有好多水裏面咧含鉛咧係高過個標準嘅咁樣。咁 check 翻出嚟咧，就唔係話嗰啲水喉咧係、用咗鉛喎、原來即係啲焊料啊。你知水喉啦，咁就唔可以一支喺地下就直上天台嘅， 係啊係啊， 要識轉彎啊嘛。咁轉彎咧又唔會買支水喉翻嚟自己識轉彎嘅，咁啊要。截断佢再接驳噶嘛？ 系啊， 咁就喺驳水喉嘅时候咧，嗰啲有啲叫焊料啊，你知啊，即拧咗螺丝入去都好啦，咁啊，但系啲水会出嚟啊嘛，咁就要填一啲焊料嚟封密晒啲罅啦。咁原来就啲焊料咧含鉛度系高嘅。 哇！啲人咧就真系好犀利嘅。你以为喺呢个问题出咗咧就唔觉嘅咩？其实一 check 就 check 到嘅。 好易 check 嘅啫，其实因为要买料噶嘛。 系咯、啊，系啊。 咁嗰啲提供者要開單噶嘛，咁、你所有報數都有啲單據，咪追得翻喂當日邊個提供啲料，咁、人哋落嚟落 order 嘅時候，喂咁佢叫蘋果汁定叫橙汁，一睇個底就唔知咯，係咯、所以呢件案咧啊，咁佢哋就開咗個研訊先嘅咁樣，問題咧就咁啊，研訊咧係可以有律師代表噶嘛，咁、被研訊或者參與研訊嘅各方咧。啊，頭先講及啦，咩又大判、二判、三沙咁樣，哇，嗰啲係咪叫財雄勢大？ 咁梗係咯， 係啦，咁嗰啲就算唔知係揾最勁咧，揾最貴嗰啲真正大狀出去代表噶嘛， 咁佢哋前前后后知道自己要出去讲乜嘢，即系合法地讲翻啲合理嘅嘢，咁啊合法合情合理，去帮自己讲说话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嗰个咁嘅楼梯啊，即系上边就识讲嘢，第二级又识讲嘢，整整下落嚟咧，亦都头先讲啦，住山顶嗰啲冇问题啊，山腰都冇问题啊， 山脚嗰啲啊，净系识做嘢，唔识讲嘢，咁点算咧？大壮咪 唔识讲嘢就唔好讲嘢咧，佢又讲咗嘢喎。 哎呀，惨啊惨啊惨啊！ 你讲埋啲喂，不嬲都咁做啊，佢嗌我做，不过嗰个又话冇咁嘅事喎、啊，咁样。咁于是走出嚟咧就系、即系由顶到底，除咗最底嗰啲之外咧，冇、人知道系咩？整咗咁多水喉，哦，咁多座啊，咁多层楼啊，哇，卅几层楼，仲用咁多焊料，冇人知道招标嘅喎，呢、这个世界都几得意。好啦，问题就系研讯完之后咧，就可能有报告噶嘛，吓，咁、有报告咧，咁有关方面睇完啲报告，咦，某些人做得唔啱喎，咁，咁就会用呢个刑事检控啦，咁样。咁啊，刑事檢控咁啊，告咗山腳嗰啲咯。 哎呦！ 所以咧就唔係淨係刑事案件要小心嘅，其他啲言訊啊、咩訊咧都係如果你係本身熟讀法律啊、熟讀嗰啲程序咧，咁啊當然自己搞掂啦。唔係咧，都好似做西裝咁，唔好自己嚟啊！你問問裁縫啦。 係啊，同埋學識咗一句説話咧，呢、這個成語真係温故知新，要講一講就係叫多言多敗。唔知嘅就唔好讲啦，系嘛，大壮咪？ 我嗰啲咩言多必失啊，沉默是金咧，就唔系净系啲电影、电视剧导演唔知点解嗌佢唔好讲嘅。不过当然啦，如果系自己有做错嘅咧，咁啊当然就系、知错能改啦，系嘛？ 咁当然系啦。今日同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好，唔该小白，唔该晒大壮。唔系呢个时候咧，有啲嘢可以讲得啊，就系、呼吁电话1872388咯， 1872388。咁佢听众有啲说话想分享啊，有啲事情想分享啊，或者有啲开心嘅朋友生日啊、结婚啊， 系啦、 感谢啊，而家呢排都好多谢师宴， 啱啊，咁啊差唔多毕业啦嘛，咁啊嚟紧就即系 DSE 就准备课榜， 系啊，有啲咩鼓励嘅说话，亦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之前去日本嘅时候都有行过古着店，其实喺香港我都好鍾意行一啲二手店㗎，因为好似寻宝咁样啦。而喺澳洲都有一个女仔开设咗一间儿童服装交换店，只要爸爸妈妈攞一啲旧咗嘅 BB 衫，又或者小朋友长高咗啦，啲衫唔啱着啦，就可以攞到去呢一间店铺嗰度，然后就去换新嘅小朋友衫。有咗呢一间儿童服装交换店咧，都系几好噶，因为小朋友啲衫咧其实都唔平噶嘛，同埋小朋友咧大得好快啊，啲衫好快就唔啱着。如果只系着一两个月，又要抌又要再买过一啲新衫咧，唔单止唔环保啊，仲好浪费金钱添。而呢一个女仔咧，都系因为咁样嘅原因而开设咗呢一间儿童服装交换店，希望可以减轻爸爸妈妈一啲生活上面嘅负担。而同时他亦都希望可以透过这间儿童服装交换店来到去给更多的爸爸妈妈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可能分享一些育儿的心得啊。而小朋友亦都可以透过这间店铺识到不同的小朋友去扩阔圈子。不知道香港之后又会不会有这些儿童服装交换店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明哲、黄君卿有呢一首咧 ，Find Me To You。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晨光追踪三十一啦，朝头早嘅时间咧都打俾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星期五嘅时候啦，非凡香港九点半钟嘅时间系咪有得睇啊？ 冇错啊，呢个港台电视32台夜晚九点半有呢个非凡香港，系呢个杂志式嘅英文电视节目啦。咁啊，今集咧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咧，睇下香港最新嘅热话。咁、今集咧会同大家睇几个议题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即係而家疫情放緩咗啦，嗰啲口罩咧，之前我哋撲口罩啦，咁啊搞到香港有好多口罩廠開咗出嚟。咁疫情放緩咗之後，呢啲口罩廠究竟點樣轉型呢？咁啊，另外啦，本地設計生產嗰啲消毒機械人又點樣可以打開海外市場呢？咁啊，呢個第一個議題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會同大家睇下咧，剛剛呢個端午節啦，國際龍舟競技有啲乜嘢特別嘅盛況？咁啊，同埋 cosplay 係咪 cosplay？ cosplay 之外呢，其實好多大隻佬出咗場，同埋大隻佬 cosplay 都有嘅。咁究竟係點樣？個盛況係幾咁空前盛大呢？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另外亦都會睇下呢國際瑜伽日，原來當日啊遇上黃色暴雨啊，咁有幾百人呢齊喺雨中做瑜伽。究竟呢一個情況又係點嘅呢？想知道嘅朋友今晚九点半啦，港台电视32睇下非凡香港啊！ 好，大家留意住九点半钟啦。呢、這个十点半啊，睇完非凡香港之后咧，咁啊，云上的乐星系点样噶？ 冇错啊！嗱，呢个翻开港台电视31啊，今晚十点半，云上的乐星咧，咁啊系一个新节目嚟嘅。我哋一年两个星期带大家睇下呢个云上的乐星，讲咩嘅咧？其实是一套纪录片嚟嘅，咁啊记录下咧国内咧有一个乐团啊，系特别咧系为呢个自闭症嘅小朋友咧成立嘅。佢啊将一啲健全同埋一啲患咗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加埋一齐，搞咗呢个交响乐团。咁啊，希望咧透过音乐咧，让嗰啲有特别需要嘅小朋友咧，能够即系热爱音乐之余，亦都可以令佢哋热爱生活，可以咧大家一齐共融咁样去到快快乐乐咁样生活嘅。咁啊，今集第一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咧呢个乐团嘅搞手啊，叫曹小夏，佢点样喺呢个2008年咧成立咗呢一个乐团，叫做天使之音沙龙。究竟佢有啲乜嘢理念嘅咧？佢当中邀请咗一啲患者自闭症嘅小朋友加入，嗰啲小朋友喺呢个乐团里边又面对到啲乜嘢挑战同埋成长咧？咁啊，想知道嘅朋友咧，一年两个星期五啊。港台电视31夜晚十点半睇呢个云上的乐星啊！ 好，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另外会唔会有啲节目都系同音乐有关，又可以俾各位听众一齐留意一下噶？ 冇错，咁啊，当然有啦。咁啊，去到礼拜日啊，礼拜日夜晚8点半，港台电视31继续带嚟港乐港乐。今集嘅嘉宾咧就系陈明喜啊，即系唱《晨光》主题曲嗰位。 系啊，啊你知道、啊、好嘢、啊。 系啦，朝朝都有听啊。陈明喜系一位唱作歌手啦，咁啊佢啱啱喺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咧，仲荣获咗呢个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嘅铜奖添。咁啊，近年佢出咗好多疗愈系列嘅作品啦，佢原来亦都考咗呢个音频治疗证书添嘅，所以佢嘅歌曲里边，佢创作嘅作品里边咧，好多都系将呢个治疗元素同埋流行音乐咧互相结合嘅。咁啊，今集港乐港乐咧，佢就系带咗几首呢啲洗涤心灵嘅作品，同埋佢当然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一啲嘅创作灵感啦。 系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主持方面有船仔嘅， 冇错啊。 睇下佢识唔识问问题啦。啊，喺晨 光，大家可以睇佢个真样系。 系，睇下佢系咪真系面无血色咁都好、啊。 你话嘅咋？ 我惊啊！系啊，我话嘅。唔该晒阿祥，拜拜。 唔该晒。 好，唔该小白，唔该阿祥。咁船仔上镜都几靓嘅，面尖尖咁样，化妆啊嘛，系呢排皮肤差啲啊吓，食少啲热气嘢啊，知唔知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听日是香港回归26周年，过千间食肆会提供折扣优惠，6000多间零售商铺亦都会在7、8月向市民提供购物折扣以及礼品等。 参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有大约1500间食肆自发参与，反应良好，包括快餐店、酒楼、餐厅等。商户会在店外张贴标志，让食客识别又参与优惠，例如有酒楼套餐提供七一折优惠，有饼店的蛋挞沙翁亦都会有折扣。梁振华预料提供优惠之后，食肆生意额会有一至两成的增长，但由于提供大约三成折扣，业界不计盈利，形容已经豁出去，希望市民食得开心。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同一个节目说，购物节分为四大主题，每两个星期一个主题，配合下个月发放的消费券，希望可以进一步带动消费。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日前访问北明翰市中国城，出席华侨举办的活动。郑泽光表示，华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促进中英务实合作，成为中英两国之间重要桥梁纽带。中国的对英政策一贯和明确，中方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郑泽光表示，中英关系要取得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在英华侨及团体的支持。中国驻英使领馆将会继续践行外交惠民宗旨，进一步提高改进工作。法国连续三日爆发暴力示威，抗议警方开枪击毙非裔少年内尔，在巴黎市郊南泰尔，超过六千人，包括死者内尔的母亲和亲友游行，要求为内尔寻求公义和防止同类的事件再发生。期间有游行人士和警员冲突，他们向警员投掷杂物，又放火烧车，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制止和驱散。东南部城市马赛亦都有示威青年和警方冲突。涉嫌枪杀内尔的警员已经被控以蓄意谋杀罪，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事态。有报道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指，根据内部安全评估，预计未来几晚都会有针对执法人员和国家象征的暴力活动。巴黎市郊克拉马尔当局宣布，当地从晚上九点至到第二日清晨六点实施宵禁，直至下个星期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周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64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2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4点，是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9.8跌3.8，友邦保险报79.3跌4毫，阿里巴巴81.35跌8.5，美团122.5跌2.2，汇丰控股61.1升2.5，盈富基金19.2跌5仙，小鹏汽车47.3升2蚊，比亚迪股份248.6升8毫，药明生物36.2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44.9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6，人民币7.261。 英镑对美元 1.262，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6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7。 日经平均指数报32,992点，跌241点，港金报17,8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7.37美元，卖出1,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为配合7月1日喺湾仔北举行嘅升旗仪式，直至到7月1日嘅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由中环湾仔绕道嘅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以及系龙和道东行去会议道方向，介乎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嘅湾仔出入口至菲林明道之间嘅路段系会临时封闭，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车多，龙尾去到东边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九龙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就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喺南昌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车龙去到锦绣花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喺启德专新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方向，和3号干线7号码头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俾啲嘢你睇。你有冇见过咁大粒花生啊？ 唔好谂住呃我、啊，呢啲咧唔系花生，系罗望子啊嘛。佢系一种咧原产于非洲热带地区嘅豆荚类果实，喺树上生长，外形咧似一粒巨型嘅花生，熟咗嘅罗望子，外壳咧系深啡色，外壳好硬，而里面嘅果肉咧味道就系酸酸甜甜嘅。 哎呀，考你唔到添。咁你有冇食过用罗望子煮嘅菜式呢？ 咁又好似冇喎。 可能食咗你唔知咋。因为马来西亚嘅阿森纳沙、南印度嘅扁豆咖喱、菲律宾嘅酸汤、泰国嘅冬阴功汤、越南嘅酸辣鱼汤当中嘅酸味就係嚟自罗望子。 原来咁多菜式呢都有用到罗望子㗎。我淨係知有啲人呢鍾意剥壳直接食，怕太酸嘅话呢就会点一啲砂糖一起食。味道呢就好似食緊酸梅糖咁样。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使用2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唔系就要俾成人票价。唔合资格嘅人士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I've seen the devil。 虽然呢一套电视剧咧嘅尺度引起争议啊，但仍然咧非常之受欢迎啊。嚟自电视片集《The Idol》里面嘅作品，呢、這个礼拜上升到第四位，《The Weeknd》featuring Playboy Cardi and Madonna，《Popular》。 Like she don't want the limelight, but if you knew it, she lives a lie. She calls a paparazzi, then she acts surprised. Oh, I know what she needs. Oh, she just wants the fame. I know what she thinks. Oh, give it like days, running back to me. Oh, put it in the face, pray it's all to keep. Ooh, every night, she brings to the sky.It's all she ever wants to do. Faking on the knees to be popular. Back to the dream to be popular. Kill anyone to be popular. Sell her soul to be popular. 即系上个榜两个礼拜由第十位连跳六级去到榜嘅电军宝座第四位 The Weeknd Popula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礼拜五嘅早上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继续有船仔啦，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咧，接下听众电话。 系啊，系咪蔡太啊？ 早晨，早晨， 啊、 早晨啊，蔡太，食咗早餐未啊，蔡太？ 啊，食咗啦。 哎呀， 咁多位早晨啊！ 你好，你好，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今日系我先生生日， 生日快乐，蔡生生日快乐。 系，多谢多谢， 蔡生生日快乐，系啊， 系系多谢多谢， 食得是福啊，开开心心， 食得是福，佢都成个福头咁啦。 哇，咁啊好福气嚟噶呢啲， 系 幸福肥啊，你煮嘢好食啊嘛，蔡太， 最叻煮咩啊？即刻问下你先。 最叻点啊？唔知啊，煮佢哋中意食嘅嘢咯。 哇，佢哋又中意食乜嘢啊？ 好甜啊！ 系有咩拿手嘢？系咯，嚟听下先。我未食早餐啊。 炸鸡翼咯， 炸鸡翼，我自细中意食。 咁系咯，点炸好啊？ 点炸好啊？将啲鸡翼腌，最紧要腌过嘢啦，因为如果唔系入唔到味咯。 系胡椒定系用咩好啊？你觉得？ 都系油豆粉糖啊，同埋加少少啲汁啊。 嗯， 系啊，都系。同埋蒜啊、姜啊、酒啊呢啲咯。 哦， 听到嗰个啦，好味啦，船仔你真系学下，一隻好鸡翼可以留住男朋友个心嘅。 系啊， 紧要而家未有，但我学定先。 系啊，阿蔡生就系因为只鸡翼跟咗蔡太。 梗系啦，呢只真系非一般嘅鸡翼啊。 系啊， 比翼双飞， 系比翼齐飞咁啊，开心啦吓。咁啊， 但系你哋咁叻嘅，我成日屋企都系咁话噶，比翼双飞。 梗系啦，我装咗偷听嘅喺你屋企嗰度啊，蔡太。 系啊，再加上咩啊？我哋靠把口揾食噶嘛，呢样都唔 叻， 已经冇嘢叻噶啦，呢样都唔叻啊！唉，饭碗不保啊！ 啲听众以为我哋好叻噶，其实我哋得呢样嘢叻噶咋？ 保就业啊，大佬 有啦，每人有自己个方位噶嘛。 啱嘅，啱嘅。好啦，嗱，讲翻啲正经嘢先。啊，祝福下先生咁啊，交个时间俾你啦。有啲咩祝贺嘅说话，同翻先生同埋同翻屋企人讲啊。嗯。 我都系祝佢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就冇咩大病大痛啦。小病小痛是紧有的啦，即系数学就有啲年纪，好好爱锡自己身体，就锡我哋啲仔女啦。 嗯，佢系梗有啦，有冇成日食完饭之后一起拖住手拍拖啊？ 嗯，有，佢好中意运动，跟住好中意行路，应该咁讲。 佢中意行路唔紧要啊， 系啊， 佢要拖住你一起行路先得噶嘛。 佢中意运动， 有嘅有嘅 有 嘅， 同你一起运动噶。我想问， 有，譬如有时我哋如果天气好咧，黄昏嘅时候，我哋都会。 食完晚饭去海边行下咁。 哇！天下间嘅日落都俾你哋享受晒， 系咯，咁甜蜜嘅日日都。 咁啊，小朋友有几多名啊？依家吓， 两个， 两个好啊。咁啊，见到蔡生都体力好啊，都可以啤帮你啤翻两件出嚟，退休啦咩？ 啊，系啊，我哋年纪好大啦，退休啦， 你好后生咋？ 喂，咁会唔会暑假嘅时候同埋啲小朋友一齐飞下，即系飞翻转周边地区或者玩下咁样噶吓？嗯， 呢几年就因为疫情啦，就少咗啦。咁如果往年冇疫情咧，咁我个女就年年都会带我哋去一次。旅行咯，即系我哋一起去咯，咁就都都 OK 嘅，我自己都会去下咁咯。呢几年疫情就真系 少 咗啦。 咁你哋开家庭会议或者食饭嘅时候一起倾下咯，留嗰个话题出嚟。喂，你下次去旅行去边啊？ 系啊，依家冇疫情咯，最好就系飞噶啦。 我通常都系被安排嘅， 要系人嘅。咁你咪幸福咯， 系啦， 要被安排啫，系人哋安排好晒啊！你哋啲说法咧就倒翻转头， 净系行入去享受就得啦。 系啦，你倒翻转头又被安排， 呢啲叫咩？我要数五个 V 啊 ，V V V V V I P 啊 ，V I P 啊， 我都系嗰句啦，可能即系我父母接落嚟嘅福音啦，咁即系我都多谢。咁即係上一代嘅人接落嚟，咁都即係有小朋友都好乖，好聽話咯。 好，咁蔡太祝你全家幸福， 係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我都祝全世界嘅人身體健康最緊要。 一於咁話，咁多謝你繼續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線，好嘛？ 好，多謝你， 多謝你，拜拜， 拜拜。 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炎弱未太 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我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成日都话呢只歌最精髓系临尾嗰唞气声，张卫健嘅《身体健康》，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大家中唔中意食？菇菌类， 我好中意。 你好中意嘅咩？ 好中意食。 你讲真定讲假啊？唔好谂住交通啊！叫阿菇就喺度咁讲。 我又中意佢，又中意真系菇咯。 你中意都有嘅，譬如草菇、冬菇。 我中意食冬菇嘅。 冬菇 系好炆嘅。系啦，或者系啲斋咧，我就觉得真系好好食。 冬菇 系啦， 金菇菜啊，嗰啲都好嘅。同埋依家好流行咧，就系菇菌类咧。你又夠飽肚，有飽和感啊，跟住咧又冇咁多肉咧，個感覺上就覺得自己健康 咗， 係啊， 即係好似清一清嘅腸胃咁樣。 如果有呢個蘑，誒唔係蘑菇，係咪雞扒菇嘅 雞髀菇？ 雞扒， 我想雞扒，我 不如揾個叫牛扒菇啦，你 我幫佢作個名，就係嗰個漢堡咧，我都中意食咯。 我就 哦，你中意食嗰個漢堡， 我中意雞扒妹。就唔系鸡扒菇， 咁我都系我中意鸡扒菇多啲。 系啦，系咁大家揾自己中意噶啦。好啦，咁今日咧就讲呢个咧系菇菇饭。咁其实都好简单嘅，我哋只系需要嗰个烹调嘅器皿系一个电饭煲，其实就已经可以噶啦。咁但系菇菌类咧，头先点解问你哋中意边一类型嘅菇咧？咁样，咁就适随转变嘅，即系菇你真系可以自己拣。我中意鸡髀菇，我中意冬菇，但系冬菇你就即系我会觉得咧，如果你整呢一个叫菇菌饭嘅时候咧。你就唔好用嗰啲已经干咗嘅冬菇，因为你要发又成咁样，咁你用翻啲鲜冬菇，咁会容易啲，咁啊切亦都快手啲啦，咁样可能再加啲金菇又得，或者加啲草菇，草菇其实我几中意嘅， 系 有一个我阿妈整嘅餸菜咧，佢好耐冇整啦。就是草菇扒豆腐， 哦呢、這个好吃啊，系、哦、啊，或者加少少菜，可能加埋菠菜， 系啊系啊，草菇 好啱数嘅， 我自己都觉得好好食，亦都钙质丰富啊。你 其实你要学住哦，其实都系加啲蚝油咁，嗱、 啊、 我讲系容易啦， 系 啊， 即系加个蚝油，加个生粉芡啦、啊， 都系嗰句咧，你想自己识煮咧。你都觉得阿妈煮俾你 最 好食嘅， 系啦。不过又唔想阿妈成日咁辛苦。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菇菌类嘅饭啦。咁你先准备咗，譬如适量嘅份，譬如你一杯米、两杯米，咁你自己选择啦。咁但系嗰个关键就喺边度咧？当你落咗啲水，即系喺一个啱水位嘅水分之后啦，咁你要准备嘅咧就系一个嘅一啲粉啊，调味粉就包括咧系一啲。可能歐洲或者日式會比較上多嘅，嗰啲叫做味，佢哋又叫味粉嘅，咁啊落落去嘅本身有味嘅，咁我自己就會選擇一啲咧就唔係用雞，即係好似雞精就唔係用嗰類，我會用啲蔬菜去做出嚟嘅味粉。蔬菜做出嚟味粉就滲落去嗰個飯嗰個水入邊先，咁滲咗落去之後，你再可以加啲。豉油啦，然後加少少味淋啦，有啲朋友就更加中意落多少少沙茄同清酒嘅，咁啊亦都可以再準備定啲姜啦，咁姜你可以咧就攞個新鮮嘅姜，咁啊攞埋嗰啲磨姜蓉嗰啲咧，就喺嗰個飯上邊，即係電飯煲個飯上邊咧就磨，咁啊跌啲姜碎入去，咁啊令到食起上嚟嘅時候，佢嗰個味道咧就更加出。好啦，咁連姜都落埋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切。菇啦，咁啊切菇嘅时候咧，你咪中意嗰几款菇啦，系将佢切。通常咧就切片或者切丝，就适随转变，睇下你想食大嚿定系想食细嚿咁样食嘅。咁我嘅建议咧就系有啲切细，有啲啊切大。 哦，咁个层次同个口感就丰富啲啦。 冇错啦，咁味道亦都会足够啊，因为 你就可以将你嘅鸡髀菇。 雞扒菇啊！ 佢嗰個雞扒菇， 我嗰個係雞扒菇啊！ 切成碎片，切成碎片， 係啦，打碎咗嘅雞扒咁樣。好啦，咁然後你切完之後咧，咁啊放落去嗰個電飯煲入邊咧，咁啊撳掣，撳掣嗒一聲之後咧，佢已經煮曬噶啦。當你煮完之後，佢跳埋掣咧，等佢收收水先，然後你就將佢撈撈撈撈撈撈撈，咁你發覺已經係一個好香菇味嘅一個油味飯啦。大家不妨試一試。 我的享乐时代。 系我平时好中意唱歌嘅，咁最近谂住即系想试下深造下，走咗去学唱歌。 我知啦，呢个点啊？你个进度如何啊？ 系咪真系冇进度啊？ 进度良好， 系咪噶？ 良好啊，进度。咁发其实我系好中意唱歌嘅，因为点 解你唔有啲cover song 摆上网？我 因 为 我成日 都 唔满意咯。 哦， 即系我录完好多。 可唔可以点唱啊？我 系 啊，我而家想听《旧欢如梦》。 哦， 唔识啊。 我想听徐佳莹嘅《失落沙》。走同埋蔡健雅嘅抛物线， 点啊点歌， 系啊，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我迟啲录俾大家听。 我要宇多田光嘅 automatic， 系啊 ，automatic 系啦。咁点解今日想同大家讲咧？系发现大家都中意唱 K 噶嘛？香港嘅人都系中意唱 K 嘅， 系啦， 其实 系啊。咁就算无论喺 K 房啦，定系屋企噶屋，好多人屋企都有 K 可以唱 K 嘅， 系 啊，真系好方便。咁所以咧。有一个小技巧，想跟大家讲下， 就是点样用丹田啊？讲紧， 嗰啲我就唔系嘅，呢个小技巧系好简单嘅，就系要企实个人， 企实企定定， 冇错啦。因为平时点解我唱歌老师成日话你唔好喐嚟喐去啊，你唔好喐嚟喐去，我话吓，我已经冇喐噶啦。佢话唔系啊，你咧系习惯咗用个脚踭企喺度，但其实最紧要咧，佢话反而 系 用个脚掌啊。 脚掌 系啦，咁企喺度你先企得稳，你啲气咧先系够 smooth 嘅。 系 咁之后我试咗，又真系突然间， 好咗啊！ 啲气突然间又上翻嚟啦，有气喎。 咦，咁你做节目嘅时候都可以企起身嘅，等你啲气好啲啊嘛，唔使俾人话鸡仔声。 支麦有啲短，点样企起身？ 企起身拎住支麦唱 K 咁拎住佢咯。 好重支麦呢支麦， 仲好啊！哎，恭喜你练埋手力添啊！ 哇！ 第一次听人哋话直播室支麦短。我俾我呢支你咯，嗱 嗱嗱，你呢支就得啦，你呢支就长啦， 系 啦， 嗱 我呢支 点 啊，我 系啦，我晨早都想将呢个位置让俾你噶啦， 咁又冇，咁又冇， 嗱由七点半之后，七点半开始，你坐喺度 啦，七点半我都翻咗嚟，六点钟叫佢 off 咗机先 啦，一路 咁又真系有个太大嘅难关啦， 好难关啊，咁梗系要努力噶啦，进步噶嘛，人系要， 冇错， 我 会 努力嘅。 喂，讲翻你个唱歌，问多两句啊，嗱，企起身唱咧就好戏啲啦，仲有冇一啲歌唱老师又教你一啲嘅叫运气嘅技巧，或者咧都好，其实你跟歌唱老师最好，因为教你咬字啊， 系啊，咦，你唱高音嘅时候会唔会唱到咧个头壳顶会震嗰啲嚟噶？ 系啦系啦， 嗰啲 但即系个天灵盖嗰个位 啊，未 feel 到嘅，但系咧反而 未 够 高啊，可能你 系哦，可能系啊，但 要踩佢。 最重要个位系乜咧？佢都系同我讲话系个咬字啊， 咬字 系个咬字系比大家想象中重。重要，佢同一般嘅唱歌老师有少少唔同嘅，其他老师就话啊，你用咩位置咩咩又 head tone 又 chest tone 咁样，佢话佢冇呢啲嘅，咁佢系点样咧？佢就系用咬字，用个嘴唇，反而系你咬实个字咧，你就会啱音啦。 系系， 咁你就反而唱得系顺畅嘅。 我 将 纸即个字出嚟，俾你咬实佢先。 OK 喎。 系啊，梗系啦，对你好好噶。 其实咧学下唱歌咧，依家都系一个风潮嚟噶。 系啊，越嚟越多人。随 住呢个中年好声音咧，越嚟越多。参加，因为哇，我哋都有啲朋友做评判啦，你都知道我讲边个，佢都话哇，海选嘅时候咧，成几千人咁样逐个逐个排队喺度唱咯，咁当中不乏一啲咧，叫做有实力嘅人士， 系啊，呢个真系嘅， 咁嗰啲有 卧虎藏龙， 嗰啲有实力嘅人士就问翻，喂，你平时喺边度唱开啊？咁样，咁就话跟好多唔同角色其色嘅歌唱老师去学习唱歌咯，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新嘅风潮， 然 后 听到就哦，原来你系跟呢位嘅， 系啊， 咁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你 enjoy 件事啦，学唱歌纯粹都系兴趣，或者系有啲人系当然想成为职业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试下， 加油。